並且有空間應對萬一出現需求特別殷切的情況，亦都可以支持產業和經濟發展。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在上午5時，位於呂宋以東海域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北大約80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0公里，移向呂宋海峽一帶。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大致天晴，下周初風勢頗大，亦都有一兩陣驟雨。現時嘅氣温23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跟住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全部區域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在上午5時，位於呂宋以東海域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北緯20.5度、東經125.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45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0公里，移向呂宋海峽一帶。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初時7級。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0,333点，跌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65点，跌2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50.08，瑞士法郎1.005，加元1.377，人民幣7.221，英磅對美元1.124，歐元對美元0.979，澳元對美元0.62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27.66美元，賣出1,628.7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行政长官发表了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勾画未来5年愿景，带领社会破樽颈、增动能、解民困、迎机遇，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施政更贴近民意，以结果为目标，抢人才、抢企业，推动金融、创科、文艺创意产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升竞争力，提速提量建屋，持续造地建立储备，优化教育，令青年有多元发展，壮大人才库，推动基层医疗重预防早治疗，强化扶老护幼助弱，清洁美化使用，推动绿色生活，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这份是属于市民的施政报告。 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早上嘅6:09嘅时间啦，今日系2022年嘅10月21日，农历9月26嘅，出边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3%嘅早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继续咧都有好白元浩小白啦，陪住各位听众啊吓，咁啊一齐喺朝早嘅时间，咁啊迎接咧就系星期五啦，咁啊希望大家今天工作嘅时候咧可以顺顺利利。咁就好啦吓，咁啊早啲收工，早啲休息，早啲叹，早啲食下自己中意食嘅嘢。好啦，咁啊系开始今日嘅晨光第一线。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咧总系有好多唔同嘅困难喺度嘅，呢啲嘅困难咧，咁我哋都系要每一日不如用好多唔同嘅智慧去到咧就经过，去到努力嘅。啊，但系你有冇谂过，其实时间咧就真系关键。点解咁讲咧？时间咧其实好多时就控制咗好多唔同嘅事情，例如啲乜嘢咧？例如人嘅情感，系啊，时间咧都一样咧会控制到人嘅情感噶。咁啊，万一你系发觉啊，原来身边都有好多唔同嘅事情咧出现咗嘅时候，啊，原来时间又可以冲淡佢噶，时间又可以俾你好好地累积你嘅经验，咁啊，让你可以喺自己嘅工作上边啦，得到越嚟越好嘅事情。因为时间咧亦都飘忽不定，点解咁讲咧？时间有阵时就好似天气一样，啊，你冇办法咧就估计得到。不过时间咧最特别嘅地方就一样嘢，佢系过咗咧就唔会再翻嚟噶啦。咁啊，所以我哋都要好好地珍惜我哋嘅时间。如果你系喺自己嗰个嘅工作上边，有阵时去到一啲迷茫嘅阶段嘅话咧，都鼓励大家谂翻起自己当初喺呢个工作上岗位嘅一个感觉，一个目标，咁啊可以令到自己冇咁容易迷失。迷失咧就容易浪费时间嘅。咁啊，记住呢个世界咧。能够控制得到自己生命的就是自己了。 天知道我对不对，年纪小狂想多会受罪，只知我太过懂妥协，也许才心虚，才委屈到落泪。明白宏愿像天堂，疲惫时候或迷失方向，沿路仍像旧事，终于所信未说谎，敢去做梦便疯狂。仍然镇定如初心，失望亦从不沮丧。无望是为谁争气，无论会令谁欢喜，惊天意背弃自己，从未信被理想抛弃，咬着牙关过，当初的我勉励我，天真会变大气，成就最动听真实传奇。有些梦想没可能，有些理想只博到悲悯，遇着患痛若患顾得很，对便勇敢，不怕寂寞地追寻，遗憾令旁人担心，骄傲在无愧初心。无望是为谁争气，无论会令谁欢喜，惊天意背弃自己，从未信被理想抛弃，咬着牙关过，当初的我勉励我，天真会变大气，成就最动听真实传奇。 一首歌曲来自古巨基《初心》。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是没什么精神，可以怎样？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们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朝头早咧，同大家揭揭报纸。嗱，疫情嘅措施咧就陆续放宽啦，咁啊亦都迎接咧就系秋季啦。而家23度啦，香港旅游发展局咧就推出一轮嘅想你游香港，提供超过350个嘅特色行程。咁啊，旅行团总数咧，哇，有2000个，都相当多啊！包括咧就配合咗施政报告新增嘅历史古迹主题本地游，希望咧市民可以了解多啲香港嘅故事。旅发局就话到啦，咁啊由寻日开始咧开寻日开始啦，市民咧就可以喺本地嘅零售以及咧就系餐饮商户嘅实体店消费满800蚊。消费满800蚊之后咧，咁啊由11月9号开始，直接咧就向旅行社报名，换取咧就是本地旅行团名额一个噶。咁即系如果你多消费，咁啊呢个本地游嘅名额又多啲咁样。阿旅发局都话到第四轮嘅想你游香港名额咧就系64000个，提供超过350个嘅本地旅行社设计嘅行程。行程咧就围绕五大主题嘅，除咗咧就系新增嘅历史古迹啦，亦都保留咗咧就系探索文化、大城小区、维港秘境、寻觅美食等等嘅主题噶。各个嘅旅行团咧就已经包括咗系导游服务啦、来回交通、一餐嘅膳食同埋基本嘅保险，并且最少咧就系到访2个嘅景点噶。咁佢哋咧都已經將呢一類嘅叫做活動啦，甚至乎詳情咧，就放咗喺佢哋自己旅發局嘅網站嗰度。咁啊，一撳佢個網站咧，即係香港旅遊發展局嗰度咧，就會見到想你遊香港第一批咁啊，11月9号，第二批11月22日。所以咧都非常之方便啦，只要上翻旅發局嘅網站咧，就可以揾到更加多嘅詳情啦。你又會唔會？把握呢个机会咧，顺便啊，即系玩下香港啊，咁多唔同特色嘅地方，了解多啲自己居住嘅地方嘅文化、历史背景，享受一下自己居住地方嘅各种美食咧，其实都几好噶，几开心噶。 单身也好，未需听你的控诉。位置未需要报到，无人制酒哪会焦躁，放手也好，独处变少一半的懊恼，没有事给我呷醋，面皮可以抱，无情人其实还好，如承诺难免输给各种变数，谁人亦无法拉扯到太累，亦要继续难承受中。 错，放过你我才能度过。过去即使多么快乐，现在亦难像旧日过。其实还好，如情望难免输给各种变数，谁人亦无法爱，这都太累，亦要故作。即使心底记得过去，仍能看不到，却会烈烈谈更多。 还好没有你在，安俊豪。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星期五嘅时间啦，咁啊，梗系玩得嘅就玩啦。有啲咩地方可以去咧，又可以减下压嘅咧？有研究顯示，每日進行一啲少少嘅休息咧，其實就可以舒緩我哋嘅情緒，放鬆我哋嗰個好緊張嘅心情，促進身心靈嘅健康，亦都可以提高啊每一個人對於咧就係關顧自己心身靈嘅一個意識。今日有團體咧就喺青衣一個商場嗰度啦，咁啊舉行咗一個咧就少少嘅展覽，咁啊喺個大 lobby 嗰度嘅啫。以多元化的艺术体验等市民就可以轻松地生活当中实践就是身心灵的一个习惯，就是从而希望大家可以减轻自己的情绪的负担。他们就说到了，今次他们很开心可以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今次他们在过去原来三年都已经有多位的人士，大家一起就共同努力，超过8000人就一起尽量实践就身心灵的健康，保障他们的健康的。咁當然亦都希望咧，就係新冠嘅疫情對香港嘅衝擊係大嘅，大家明白嘅，對市民嘅身心靈有好大嘅壓力。近年政府咧，亦都咧就係推出多項嘅精神健康服務，咁但係單靠政府做咧，可能唔足夠。所以咧，如果社會有多啲唔同嘅一啲嘅活動啊，或者主題嘅話咧，咁就可以俾到大家啦。好啦，講翻今次呢個大型嘅藝術展覽啦，呢個會場入邊咧就設有多個不同嘅藝術裝置，等大家咧就可以體驗一下身心靈健康嘅各種元素。其實咧，一入到商場嘅時間咧，就喺佢中庭嗰個位啊，俯瞰中庭嘅位置，三組咧就分別開生面嘅藝術裝置咧，成為咗一個大家即刻都幾搶到大家嘅眼睛啊！有啲咧就係以雕塑咧去到講故事嘅，一啲藝術家咧就將清晰嘅一種風格啦就呈現咗喺嗰度嘅。咁大家去到嘅時候咧就可以見到好多咧就得意嘅叫做好似動畫嘅人物啊咁樣。 剛才說過三個不同的展區會以不同形式等大家探索一下由外至內的新心靈一個體驗的。第一個呢就新心靈由新那裡開始啦，那有些互動屏幕呢等大家好像虛擬導師那樣教大家做一些伸展的活動的，調和一下這個身體先。第二個呢就是心咯，心臟的心，新心靈嘛。咁佢哋就會有一個咧就陪我講 shall we talk 啊，咁啊亦都有一啲本地嘅運動員咧，咁啊可以透過一啲小型嘅喇叭同好似同你傾偈咁樣。零咧咁啊亦都係第三站嚟嘅，去到一個小型嘅花園咧，就好似置身於咧森林世界一樣，等大家咧就細味一下咧自然環境入邊如何帶俾你咧就係將你能量恢復嘅一個嘅關鍵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去嗰度咧就感受一下啦。 这个位置问我或你导致争吵日夜如是，逼疯彼此谁可阻止激心自疑，从来对你在意但你没有睿智不断扭曲原意，惶忙是一种愚痴，信任还未好意思维持真意，博唇上的真切病态没法医，谁还想伤心多半天爱重秒衰竭，谁还想争执不要面恨随时宣示，密切接触没限时痛苦纠缠仍为你在眼前，爱太终结，谁宁愿分手中暂时，何以彼此那么仁慈，苦恋到现时并非失去良知，何必带着毒誓，长留这个位置若你没有意义怎么日夜数时，想彼此重新开始收起诺言，无疑你我极致习惯越错越是感触多少一次，别要逼死我直到难逃一劫，谁还想伤心多半天爱逐秒衰竭，谁还想争执不要面随时宣示，密切接触没限时痛苦纠缠仍为你在眼前，爱太曲折谁宁愿心死都靠意，痛无法终结谁宁愿分手中暂时，何以彼此那么仁慈苦恋到现时。 这首歌曲来自云浩影的密切接触者，时间来到早上的6:29了，先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6:30回到来之后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我们转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而家由李明又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话唔担心英国首相卓惠斯辞职带嚟嘅政治动荡冲击美国经济。拜登话美国同英国长期以嚟都系朋友，盟友关系亦都强大，呢个事实唔会改变。佢感谢卓惠斯喺一系列问题上同美国合作，包括追究俄罗斯喺乌克兰发动战争嘅责任。华盛顿将会继续同英国政府紧密合作，共同应对两国面对的挑战。白宫一名高级官员较早时说，无论哪个接替卓惠斯出任英国首相，美国都将会和卓惠斯的继任人保持密切关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社交专页说，卓惠斯的无知带来灾难性效果，

Trước mối đe dọa do các chủng virus đột biến gây ra, bạn nên tiêm liều thứ nhất và thứ hai càng sớm càng tốt, và nên tiêm liều thứ ba để tăng cường khả năng bảo vệ cho hệ miễn dịch. Điều này rất quan trọng để khôi phục lại lối sống bình thường. Truy cập trang web chuyên đề để biết thêm thông tin www.covidvaccine.gov.hk。 嗱，現場睇波最緊要係咩啊？ 我知道有氣氛， 仲有咧 比賽夠刺激咯、 啊。計我話仲有一樣啊，係至緊要嘅。 係咩啊？ 就係、是、好睇 啊！正如優秀嘅電台節目，往往都有一個特點， 即 係 點咧？ 好聽咯、啊！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上帝之手決戰 VAR》， 主持馮傑、林普斯。 今集會講下關於現場睇波嘅話題，又會討論下假如有新科技配合，又會有咩唔同咧？ 星期日晚八點半，香港電台第二台。 扮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吓。咁啊，六点半钟之后嘅晨光第一线啦。今日朝头早咧，咁啊，等啊白元浩打俾你嘅时候，打俾阿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小白。 诶、欸，你做咩？你咁早出咗门口啦？ 系啊。 哦，你唔喺叉车嗰度系嘛？停得架车我记得。 系，我用紧呢个免提啦，梗系。 哦，系啦、啊，诶、哎，咁啊安心啊。诶， 俾你听得出啊， 即系 我呢啲电话嘅设施咧。嗰、那個效果啊， 嚇， 係咁好啊， 係啊， 要嘅你應該可以分得，即係分唔出噶嘛，係咪先？ 一聽就聽得出添啊，仲要 係咩？ 係啊，差好遠啊， 似你啊， 係啊， 係即係時候要換機啊， 係啊，或者係換個條電線佢，因為我哋有陣時咧同啲嘉賓做訪問咧，都會同佢咁講就係、是，如果你有邊只邊只牌子嘅電話嘅話咧，你係應該點用？第二隻應該點用？啊，邊一隻牌子嘅？免提装置就会好啲，咁啊蓝牙千祈唔好用咁样噶嘛。 哦，因为我呢个电话系几代之前嘅咧， 吓换咗佢啦。 近呢几代我都好眷恋前几代啊，即系我哋呢啲已经系老古董啊， 吓 好眷恋啲上一代嘅嘢。 好慢嘅咁样部机，因为慢咧系因为而家好多 app 咧，譬如睇新闻嗰啲 app 都系嘅，好多广告。咁啊變咗咧，你部機一慢嘅時候，我都好憎呢樣嘢，就係佢哋啲廣告搞到我部機咧，我想睇樣想睇啲文字啫，都掛住要撈佢個廣告咧，哇撈成差唔多十幾秒先出到個版，幾鬼慢。 但係咁，即係換咗部機快咧，唔等於個人個反應係快咗噶嘛。即系个人个反应慢咧，用部机快系冇意思嘅，所以我成日觉得你部机咁快做咩啫？个人都系咁冧，系咪？ 吓，哦， 系啊， 诶，点啊？ 我话今日咁啊睇琴日睇报章，我话我可以做嗰啲亲子活动啦。唔知点解咧，我睇亲咧都系睇啲亲子嘢。 吓， 咁啊好快。 咦，系咪啲先兆嚟噶？ 哎呀，唔知系咪咧？但系我睇嚟，我系时候都要即系成家立室啊，咁样啊。不过。你話去到我哋呢年紀再啤一件出嚟，冇乜機會啊！因為咧，啲即係更年期都過咗，應該都唔得噶啦。 誒、欸，哦，唔知噶，係咪？你睇澳門何博士，你就知啦，係咪？年齡唔係一個唔係一個 issue 嚟嘅。 咦？又係喎，俾你講一講，突然之間， 係咯， 個人已經有翻啲希望咁樣喎。仲有冇時間講啊？冇，我又禮拜一先講噶啦。 有，大把時間講，你慢慢講。 唔係，我驚陣間有嘢要播啊嘛。 冇啊，你可以講到五分鐘都得噶。 五分鐘啊？好啦，都係留翻下一次講啊。 得又得，係啦。 係啊，我即係講咗一半。誒，點解今朝會講咗咁多其他嘢㗎？ 係啦，啊，咁留翻下個禮拜一講咯。下个礼拜就等你讲生仔、养生，跟住生仔， 俾你搞乱咗个节奏添。 咁啊，留翻下个礼拜一咯， 好啦，我哋一阵见啦， 一阵见，拜拜。 好， 我系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神光第一线。 晨光百科。 好啦，朝早嘅时间，咁啊，今日同大家揭一揭晨光百科。星期五六日咧，就的而且确见到大家多咗咧，就系做咩咧？就系、是做运动啊。多咗跑步啦，多咗咧就係可能 book 一啲球类嘅活动啊，因为而家都真係放宽咗好多，咁啊令到大家咧叫做做运动嘅意欲咧，相对嚟讲啊都应该会大咗㗎啦。同埋咧可能有啲人就会觉得呢排咧都少运动啊，体能感觉上好似差咗。体能差咗唔紧要啊，可以练返返嚟㗎嘛，咁亦都係靠一啲恒常嘅运动咧，我哋就已经可以操返 fit 自己㗎啦。所以今日咧就想同大家破解一下一啲咧，关于做运动嘅迷思，呢啲迷思咧，其实都系啲老生常谈嘅嘢嚟嘅啫。咁啊，但系要讲到明咧，啊，你有时你又觉得未必明，即系未必可以自己讲得出嚟。嗱，运动咧就需要大量嘅氧气，大量嘅氧气先至可以推动到咧我哋嘅身体嘅。咁啊，所以咧我哋嘅呼吸啊，同一时间就会因为系咁吸气，咁啊变得咧就系急速嘅。好啦。是不是单纯一个原因就已经会令到我们跑步的时候有一种急速的感觉呢？首先我们要理解呼吸就是为了吸收氧气，我们随时随地都是在呼吸的，人呢不呼吸就会死的了，所以一定要呼吸的，利用吸收的氧气制造能量，进入肺部的氧气就会被送到心脏，由心脏流动到全身。好了，跑步咧就需要大量嘅氧气，因此咧就会气喘喘。跑跑跳跳嘅时候咧，由于我哋要更加多嘅能量，咁啊要多能量就系咩咧？头先话过啦，吸氧气可以俾身体咧就制造能量啊嘛。要更加多嘅能量，咁所以咧我哋喺跑步嘅过程入边啦，当血液啊氧气减少，呼吸咧就会感觉得到困难，所以呼吸嘅次数咧就会增加，因为我哋喺身体做紧咁多跑跑跳跳动作嘅时候，我哋消耗咗好多嘅氧气，消耗咗好多嘅能量。消耗咗能量嘅时间咧，呼吸次数咧就会增加，因为呼吸变得困难。原因就因为血液入边嘅氧气减少啦。哦，同血咧系有关，唔系净系同心肺有关。其实喺运动嘅时候咧，亦都咧就系需要将血液当中所含嘅氧气送到全身。因此负责运送的血液呢就包括有心脏啦。心脏呢要啲血液好快脆全面咁吸收得到呢啲个氧气嘅话呢，心脏就需要跑得好快啦。所以心跳呢就会加速，咁导致呢就心脏应该冇咁快嘅咁样跳嘅。所以跑步咧就会喘气，咁但系唔需要担心啊！我哋产生咁大嘅能量咧，其实人嘅身体都非常之好噶。点解咧？嗱，喺我哋产生能量嘅时间，肺部好活跃咁样去到工作啦，吸收呢个氧气，供俾身体制造能量；血液就负责运送氧气，我哋肌肉咧就消耗能量。当呢一个习惯喺身体入边成为咗一个持之以恒，甚至乎咧系适应咗之后咧，你能够吸收嘅氧气，或者需要用的氧气，肌肉发挥出来的能量呢，相对来讲都会越来越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经过运动，我们就可以令到身体在体格上面得到明显的进步了。 6:46啊，揾嚟呢一首嘅歌，佢嚟自 J D 王浩然嘅 F F。啊，作曲方面其实佢自己都有份嘅，咁啊，另外亦都有 T 妈同 J 风冯允谦。早上嘅时间咧，咁啊，梗系仲有职场 K O L 系列啦。咁啊，星期五我哋都会邀请到咧就山艺教练，同我哋讲下一啲山艺嘅一啲知识啊，听听先。 晨光第一线 K O 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系列咧，咁啊继续讲下行山系列啦。咁啊之前咧，我哋都已经 do re mi 咁啊上到去呢一个嘅三级咧，就嘅行山牌照啦咁样。 嗯。 咁啊，今日咧继续揾阿山艺嘅总教练啊梁子浩 Sunny Sir 咧，同我哋讲下啊，去到系咪领袖级嘅位置噶啦？而家我哋嗰个课程。 系啊，头先我上一次讲咧系一级、二级、三级，三级我哋就括号叫领袖啦，因为都系入门。因为三级佢哋除咗头先学咩带队啊，之前讲嗰啲带队啊，技巧嘅嘢之外咧，佢仲有啲绳索要学嘅。 系， 即系万一即系跌咗个朋友仔落山，点样落去帮佢做固定？就唔系话喂要掹翻佢上嚟又唔一定， 又唔一定真系。总之安全第一先。喂，我跌咗啲回忆落去个山底，有冇得帮我捞翻上嚟啊？ 你下个礼拜如果约我哋去得翻佢啊。 好，麻烦晒你，麻烦晒你啊！ 真系你啊，第二个我唔去嘅。 梗系要啦，梗系要啦。咁啊，三级教练牌再上系咩咧？ 三级之后再上就真正进入嗰个叫助教。 助教哦。 咁助教呢就我哋自己就会认为係你想入行就感受下啦。 渠道啦。 真係你要係啦，真係入行呢你就会发觉係两回事嘅。 嗯。 啊，你日日去带呢同你自己去玩呢真係两码子嘅事。所以好多参加者去到三级班呢就我够啦，因为我同朋友仔间中去行我已经足够啦嗰个资历。 同埋同朋友仔去嘅时候呢，我喺啲朋友仔面前已经够威水啦。即系 theory 有，跟住成结又有，咩都有啦。但我唔再想，我喺我班朋友够炫耀，完结搞掂啊！ 但系知识咧系无限无尽， 咁当然啦， 会 update 嘅。 咁你好犀利 ，Sunny， 你总教练、哦，咁即系你喺助教嗰啲，助教嗰啲都已经好低层次啊。 总共得一个教练咯。 啊，又好嘢，又俾你食翻呢个位、哦。 我唔好。你咁樣搞到呢即係啲行家啊或者其實啲會啲教練都嚟嚼我，我哋並不是咁樣，你千祈唔好覺得咁。只不過方便呢有時候去嗌呢同埋寫俾啲電台啊寫俾啲電視好睇啲咁解。名嚟嘅 title 嚟嘅啫，你純粹當名啦。 虛行。 虛名嚟嘅虛名。你唔重要。 幾謙虛啊都貴為總教練啊。 即係名你隨時都可以嗌㗎嘛。我都可以嗌自己係呢個家庭嘅 CEO 㗎嘛。所以我哋賣住。講到助教呢其實點解話要入正式入隊呢會跟我哋帶班啦、 嗯。 咁每次呢其實我哋會有啲流程係定好咗嘅。 嗯。 即係去到要點即係細緻到呢係點名要點幾多次名啦。 嗯 要健康申报啦，好多嘢都要做啦。 嗯， 我哋好多时候咧就做助教就系教呢啲嘢啦。大家就以为咧，喂，就系咁嘅咋？冇乜其他技术性嘅层面上嘅嘢啊。咁我哋开始要学一啲我叫做冲突处理啦。跟住成人学习嗰样嘢啦。 成人学习去学咩嘅呢个系？ 因为英文叫做 adult learning。 系。 咁即系话你一个成年人系用乜嘢嘅模式去学习嘅？ 哦，這個、 因为你要教啊嘛， 呢、這个有兴趣喎，呢、這个都系 啊，我哋都要去教，因为我以前都有帮啲企业公司做企业培训咧，咁就学到唔少啲企业培训技巧。 哦， 咁我发觉好啱用，就摆翻过嚟。咁然后我一次我都补过读过啲叫做外国嘅教练课程。 嗯， 咁其中佢一样咧就叫做 expedition behavior。 嗯， 即系我哋喺境外或者我哋叫做历险当中你嗰个行为啊。 哦，系呢个都要学，因为有啲人咧，即系例如我咁样啦，一去到啲探险啊、境外嘅时候咧，个人特别著弱嘅，咁我会唔会有啲叫做过激嘅行为，无端端自己做咗唔知，咁就需要咧助教呢啲级别咧 佢哋幫我掹翻轉頭啦，咁啊令到我要係嘛？ 佢哋需要幫自己知道自己點樣，即係佢哋唔一係單單係話幫人，佢連要最清楚自己，因為我哋都會用一啲嘅個性性格行為分析，即係行為分析話俾佢聽，其實你係屬於邊一類型嘅人。係。咁知你做乜嘢啊？咁佢教班嘅時候咧，就可以清楚知道哦。我自己假設是一個比較叫做鼓舞式嘅叫 influence 嘅人嚟嘅話咧，咁、我就好好利用嗰個鼓舞式嘅咯，即係説話咧，我用字更加要留心啦。咁可能我唔夠細心咯，咁即係呢啲嘢，我哋話咗俾嗰個助教聽嘅時候，咁佢知道自己嘅優點缺點。佢入班嘅時候咧，就更加舒服，同埋我哋會即係開始教佢哋去睇下人哋屬於邊個 cat。即系边一个 界别 头，咁你就容易去多啲谅解到佢。假设有个人，哇，成日都好冲出嚟啊、都要话事啊，要抢姜啊咁、哦，其实佢就一个比较主导性嘅人嚟嘅。咁、你要解释佢听，你只要话俾佢听咧，你想完成个目标咧，你呢个主导性要控制翻啦。咁你话俾佢听，个学员就会更加开心，因为你唔系闹佢，你唔系歧视佢。 咁、 你了解我。 突然谂翻一个例子。即係好似嗰啲英雄咁樣，第一集有啲外星人嚟嘅時候咧，阿美國隊長真係同阿綠色巨人講，就係話：咁你做咩啊？你就負責衝，利用你平時一個嘅缺點，咁而家呢一喺一個啱嘅 timing， 你就將佢變成一個優點，即係咁樣去到處理每一個 case。 係啊，即係你帶隊嘅時候咧，每一個人嘅性格冇得改嘅，唔會因為而參加一個活動咧而改咗嘅，咁不如互相協調啦，因為每個性格都有優點缺點啊嘛。咁呢個我哋助教班裏面咧就會教佢哋啦，話俾佢聽你點樣去分析，然後佢哋就開始實習啦，帶隊啊，去嘗試去講。原來好多個反應翻俾我哋聽咧，我平時地道針唔針，我好識做。一埋到去要教人咧，原來就兩碼子嘅事。我講唔到俾佢聽，點解啊？ 係。 咁呢個我哋就成日講緊睇就容易，做呢其实有另一个层次嘅难度，好多人都话唔系好易啫，我识咪教你咯，咁咪个个都适合去做演绎去教。 呢句啱啊，好似我读书咁样啦，读书嘅方法呢，首先就吸收，然后就实践，就譬如你测验考试啦咁样。到你真係学识咗融会贯通一样嘢呢，我都系觉得我呢一条 formula 到我识得去到用把口讲俾人听佢嘅原理，佢嘅计法。同埋佢點樣嘅話咧，先至代表我真正學識咗一樣嘢，我係咁樣理解嘅。 冇錯，咁但係就都係嗰句，各有各專長。因為我哋去到助教班咧，我哋會另外有一項嘅叫成熟訓練，要再加俾佢哋。咁點解要玩成熟訓練咧？就其實唔係單單個技術上嘅層面啊，希望佢哋能夠清晰知道我用乜嘢方法去處理一件事情。即係我哋可以用條繩綁兩嚿石。你又可以用条绳，用啲扁带去绑嗰个树，即系千变万化，唔同地方有唔同。我哋想佢个逻辑思维，即系我哋好多时候山道咧，突然其内有啲意外事件发生咗，你点处理佢？甚至乎唔一定系意外噶，可能系冲突，即系 A 咧就讲紧地图嘅时候 ，B 咧就夹佢，咁就唔锯啦。咁啊，点样去做冲，即系冲突处理啊？咁呢啲其实都有我哋都有啲课程，啲班都叫佢哋学嘅。所以其实比较唔系你想象中咁，系咪要绑好多个荧幕啊？系咪要起好多个炉头啊？系咪嗰啲绳要绑到会飞啊？反而其实就翻转头，因为我哋去用人接触、教人嘅时候所带嘅嘢系完全唔同。 就要处理人嘅问题、其实系。 呢、這个先系最核心嘅，跟住去到之后咧，当然啦，佢嘅技术就我哋会更加要求啦，你不能够再共用啲架撑噶啦，要自己有一套自己架撑，同埋我哋对佢要求就好高噶啦，你要知道点解我要今日带 A 炉头，我唔带 B 炉头，我做咩用呢一只型嗰只物料系乜嘢？我随口问佢，佢要答到嘅， 咁因为即系都测试到呢位助教，佢到底对成条路线啊？气候嘅变化、温度啊、湿度啊，甚至乎嗰个体力嘅消耗，各样都系要了如指掌先至判断到嗰啲 equipment。 冇错，佢要好清楚自己发生紧咩事。因为人哋就信你嘅时候咧，咁你要更加专业。即系我哋通常做，我哋叫做 intern 啦，会做实习生啦。 咁樣助教之後就開始會做實習生啦。實習生其實通常就起碼大半年嘅。 實習生啊，應該都好多得意嘢喎，即 係係啊，大開眼界。唔係一個叫做正規嘅項目裏面啦，係我哋對佢嘅要求。因為你要入隊，其實某程度上你帶緊隊咧，就代表我哋個會嘅啦。人哋會覺得你係屬於嗰個會噶嘛。咁所以我哋每個同事有一個共同嘅要求，就係你不能夠去歧視或者係。佢睇唔起个学生先，有啲同学仔可能佢真系买个型好 cheap 嘅， 嗯， 啊个袋烂烂地或者好旧款嘅， 嗯， 咁佢可能我就试下噶啫，我唔知道我会唔会再玩噶，咁断不能因为嗰个人嘅装备咧而去揶揄佢， 系， 反而我哋要教啲即系学员就系、是。如果佢得咁嘅装备，你点样帮佢度过嚟紧嘅旅程？ 咁啊，真系大方好多啊！成件事听落去之后。 而呢个系事实嚟嘅，我哋个责任系要推广个活动啊嘛。咁、 啊、 所以嗱，我咁讲，你哋唔好话坊间有啲好严嘅咁样，咁、 嗯、 我就觉得百货百卖，咁有啲方法系严厉咧，就对住啲某啲人中意嘅。 嗯， 有啲军事式嘅，有啲就严厉啲嘅。但系我哋对普及嚟讲，我觉得安全意识，喂，我孭个咁样个唔系几好嘅背囊，其实佢自己知嘅。 嗯， 哎呀，好痛啊，那个肩膊，个条腰好冤啊，咁。 嗯， 佢自己自然就会走去买个新嘅啦。 哦， 仲好过你闹佢，喂、哎，你咁蠢嘅孭呢只背囊嘅，哇，乜你咁笨嘅，我系你就唔买啦。 佢仲可能因为嗰啖气啊，就会话俾你听，我喂呢、這个背囊最好啊。哎、你傻啦，你冇买，你睇我孭得几舒服，就夹硬就将嗰啲问题咧就掩藏咗添。 其实就。玩生意呢就同即係同人相處一個好好玩嘅遊戲。 嗯。 啊、因為都有啲參加者都笑我哋㗎。嘩你同一條路行一年行幾次呀、啊、咁。 嗯。 我話都過百次㗎啦。佢哋開始笑。但個問題就係、是、我過百次啫，但係每次我啲人係唔同嘅、嗯。每個人參加者都唔同嘅。佢哋俾啲反應我啊，或者佢哋教返我哋個嘢，正所謂教學相長係真嘅。我試過有啲航天嘅參加者嚟，佢講返俾佢聽衛星係分幾多款， 嗯、 有咩即係大氣層上面擺邊一陣呢就屬於邊一類衛星。 嗯， 即係大家都有專業噶嘛，咁佢嚟到又分享翻，大家都好開心。 學海無涯啊，所以你睇我同新李點解一見如故，直頭咧要做埋兄弟咁，就係因為咧大家都係山友啊，所以我哋實在傾得太耐啦，我哋要留翻下個世下個唔係 嚇咁快啦， 下個星期我哋要講翻嗰個體驗嗰個啦，係嘛？ 係啊係啊， 咁我哋下個星期要嗰、那個講翻個體驗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 syllabus 到底學啲咩啦？今日講住講到先，唔該曬新李，拜拜。 好，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82间学校呈报665宗个案，涉及567名学生和98名教职员。7间学校的6个班别和3个课外活动小组需要停课7日。卫生署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说，在今个月11号至17号收到本地个案样本中与 BA.2.12.1 和 BA.4 或5亚系有关的样本，7天移动平均比例分別佔大約 0.6% 和 92.1%。 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在上午5點，位於呂宋以東海域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北大約80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0公里，移向呂宋海峽一帶。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乾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下周初风势颇大，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是智商定是高度？ 170是重量定是长度？ 不如听下佢哋点讲啦。 上至天文，下至女神，150遇上170，慢慢同你倾。 150遇上170啊！买嘢嚟讲，我梗系拣贵嗰个啦。正所谓一分钱一分货啊嘛。 逢星期六下昼3-5，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嗌极都嗌唔停。 其实你明唔明啊？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心理就是一个研究人类行为和他们想什么的一门学科。 看动漫学心理就是在动漫里面探讨他的一些心理情况。 当我们细心去看每个角色的行为，原来我们都可以学到很多心理学的概念。 我们会准备不同的动漫，每一套的动漫都会有一个心理 topic 和大家一起去研究一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看动漫学心理，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推动，35成群展翅清健超新星。 莫浩然成为水上安全见习员之前，竟然用这两个字形容自己。 当时我自己是一个可以废青咁形容，即是成日在拍楼梯打下牌，边青嚟。 想知贤仔怎样脱胎换骨找到志向，就要留意今个星期五下午3-5，35成群与你展翅飞翔。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怎知道啊？ 陣間會不會塞車的？ 你問他吧。 神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8啊，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啊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另外亦都见到阿 Irene 神光交通天文，早晨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咪一切安好咧？ 我不如讲我要讲俾大家听嗰啲啦，我都唔敢讲好唔好啊，我又唔系咧个先知吓，咁啊之前咧就因为锦田公路嗰度有啲突发事件啊，近住影河路嗰度咧曾经系有封路措施嘅去白乡方向，不过而家就开翻晒噶啦。锦田公路近住影河路之前因为突发事故而封闭嘅行车线咧全部开翻，咁喺荃湾嗰边咧就有个爆水管有封路嘅，喺海角街，咁就系去深井方向。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噶啦，海角街去深井方向因为爆水管，咁啊唯一行车线系封咗。仲有隧道方面，咁啊将军澳隧道而家去观塘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嘅小白。 哦，咁啊都系只系荃湾嗰边啦，大家要留意住啦。咁仲有冇啲咩特别提醒我哋啊？ 提醒就冇乜噶啦，咁啊轻轻松松啦。上次上星期五咪同你倾过车中泊嘅， 哦系啊， 好多朋友咧系都唔知道，咁系啊，好似系一个新嘅事物，好似我咁差唔多啦，我系以为好新嘅。咁有啲朋友就知啦，又玩过啦，原来啲地都玩过咧。下次可以同佢倾下，佢咧就系坐啲嗰啲叫做咩租嗰啲露营车啊。阿 Kina 即系阿方建仪咧。佢玩完又去玩，我聽到。 哦，係咩？ 咁啊，今個星期我哋唔講呢個啦，講另外啲。不過咧，都係去有車可嘅。 嗯。 但係就唔係隨便啊，隨隨便便可以去嘅。咁就係咧，係運輸署咧，原來佢有個大嶼山自駕遊計劃。喂，知唔知啊，小白呢個？ 哦，就係係咪申請佢嗰啲叫做禁區？係 啊， 係 啊，係 啊，其實都唔錯喎。咁啊，可以計劃一下啦。咁但係 而家都多咗好多人咧，佢哋中意去大嶼山嗰度玩啊。係啊，即係係好難得嘅。我有啲 friend 咧，即係睇翻佢 已經玩過㗎啦。 我有啲 friend 話係啊，咁佢哋即係有個一個朋友，跟住佢申請咗，咁其他人就跟車咁樣啫嘛。 咁但係跟極都有限，要提下大家。 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即係如果想去自駕遊嘅話咧，其實去玩咧就唔係話你話點即係隨時去都得嘅，要申請啦。其一啦，其二咧就係只可以星期一至五嘅。 哦，呢個要留意喎。 係啊，同埋啊，仲有樣嘢你就去得啦，阿鐘哥都得嘅，咁就係揸自己噶。私家 車 係啊，私家車先得嘅，其他唔得嘅。即係頭先唔係之前講嗰啲咩車中泊咧，你任何車都得啦。 係啊， 係啊，或者你自己去租嗰啲嗰啲叫做咩露營車得，但係呢個咧一定要係私家車先準。 哦，私家車咁大家就留意住啦。咁其實你申請嘅時候咧，政府即係運輸署都會好噶啦，因為佢已經話曬俾你聽咩車入得，咩車唔入得。咁然後你嗰個 permit 咧係咪 one day 嘅？咁通常都係 one day 噶啦。因為啲地方咧就唔好咁多人去騷擾。咁 所以就一至五咯， 系啦，咁你就留意住嗰个嘅日期啦。咁如果你嗰日唔得嘅，又要再从头申请过噶啦，就唔好谂住攞一张咧就咩博大雾啊！我上次 miss 咗啊，唔得人去啊，而家攞翻呢张我申请咗，唔得噶，讲咗系嗰个日子就系嗰个日子噶啦。 咁啊预先啦，咁啊一至五啦，咁嗱，虽然大家可能想听日去唔得唔紧要，咁啊而家就去申请啦。咁啊听日后日点算好咧？咪行下街食下嘢先咯。 哦，系咪啊？嗰度嘅交通其实都好方便噶，因为嗱你去嘅地方通常都是那几个啫，你去到大屿山，咁一系你要行街嘅，你要 shopping 嘅，都是那些地方。如果你要行山嘅，其实巴士咧都到到大部分嘅行山落脚点噶啦，系啦，咁所以都唔需要太担心啊。 咁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啊，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唔该晒 Irene，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问问阿 O 师，喂阿 O 喺咪度？ 喺度啦，听到晒你同 Irene 讲。 系啊，喂，你有冇去？你有冇去嗰个大屿山？其实自己自驾游大屿山啊？ 有啊，有啊，有啊，呢个真系有玩过啊，呢度有玩过。 个感觉系点样？ 首先可以自己揸车入梅窝咧，嗰个感觉系几几 happy 嘅， 个兴奋程度真系强啊！呢个 系喂，但系咧嗱，留意一样嘢吓，嗱呢个小弟温馨提示，你揸到入去梅窝啊或者大屿山，你都唔好乱拍。因為都有告票嘅， 哦係啊，係啊， 你要揾翻啲位，同埋咧，你唔好話喂擺村口啦，即係可能喺嗰啲即係摸險勝地咩海口村嗰擺村口得，嗱、啊、你頂住人架車，後果自負啊。 係啊，有你呢個提醒真係好，因為有啲人嘅 concept 咧就係、是，喂我都入到大嶼山啦，我又申請曬紙，咁啊諗住自己嗰日咧係唔知做咩變咗 VIP， 佢呢個 concept 就好錯嘅。你入到去其實都一樣要遵守翻，你架車違泊咧又係特別停埋喺雙黃啊，又會俾人拖車啊，你都要揾翻啲標位啊，又剩噶。 係，都係嗰四個字啦，後果自負。 咪係咯 ，Happy Friday 啊，好天氣啊，藍天白雲咧都見得到嘅，咁啊絕佳嘅天氣咧，估計即係小白啊，近排都即係有啲拍攝行山節目，行山咧 Very good 啊，今日係嘛？ 係啊，香港行山節啦。 咁啊，即系可以大家即系如果请咗啲礼拜五假，你知啦，嚟到十月尾啊、十一月呢啲时间咧，你要自制假期啊， 系啊， 因为你再望下一个假期系几时啊？啊， 圣诞节 廿几号系圣诞节噶啦，哇！你大喇喇有个几两个月咧冇公众假期喎，睇下你啲年假有冇机会啊？呢、這个时候清清佢啊，或者 take 个 break 请下假，人嚟噶嘛，系咪先？ 系啊， 机器啊都要停一停。手機啊，有陣時 hang 咗機啊，都要 reboot 過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呢、這個weekend 咧，禮拜今日又好啦，即係今日放咗工又好啦，禮拜六日啦，可以一個好好嘅休息啦，令大家插足電咧，再繼續努力啊，翻工翻學啦。詳細天氣交翻俾小白講。 好，唔該曬，唔該曬。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咧就係咁嘅。咁啊，大致天晴，日間乾燥，最高嘅氣温大概29度，吹和緩至到清勁東至到東北風。咁啊，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咁啊下周初风势颇大，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咁啊睇翻而家23度嘅气温啊，咁啊相对湿度咧就70%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学奥话斋啦，咁啊如果大家吓有机会去到啲离岛玩嘅吓，我都想试下一次啊，即系自驾游嗰个感觉噶。如果申请咗嘅话咧，咁啊希望大家可以享受一下咧喺离岛嗰个嘅假期啦吓。好，时间嚟到早上嘅7:14啦。 晨光大学。 早晨，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咧，咁啊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啊周树佳佳哥，佳哥系咪啊？你好啊，佳哥。 你好。 而家咧就仲系农历九月啦，系咪？ 系啊，仲有几日啦。 系啦，上次佳哥都同我讲咧，就话到农历九月份嘅时间咧，其实会拜山拜一个月嘅。 系啊。 咁啊，今日咧星期五嘅时间咧，咁啊见到啊。 农历咧系几多咧？就系九月二十六。 系 啦，咁啊都仲系尾水啦，啊，但系都仲有得拜嘅。 仲有啲村系梗咗日系九月未拜嘅。 系啦， 有啲咧就仲有系今个星期日。 哦， 即系日都要去拜山嘅。 诶，喂，我又好奇，佳哥先问咗先。咁，其实会唔会话有啲系九月头？有啲系九月中，有啲我梗啊，一定要系九月尾咁样，当系压轴咁先至去拜。 有噶， 哦，有 有噶，因为有啲村咧，上次都讲过啦，有啲村系佢系行嗰啲农，即系旧制啊。咁以前农村咧，冇话而家咁样日都要翻工，即系日都要出去出边翻工噶嘛。佢都喺条乡里边做嘢嘅啫嘛。 系啊， 所以佢哋排嘅拜山嘅日子咧，就日日都有嘅。 哦， 就唔理你系星期日、星期六啊，定平日嘅。咁，但系有啲村细啲咧，人手唔够啦，咁样咁啊，唯有集中喺星期日拜咯。 哦，咁有冇话真系我呢条村个习俗唔系话星期几系忙唔忙，定系本身可能由以前宋朝到而家，我哋都系压轴先至拜嘅咁样。 哦，佢唔系嘅，佢日都有拜嘅。咁，你话压唔压轴咧，就睇佢自己嘅编排啦。有阵时咧，可能啲大太公，即系嗰啲最耐嗰啲， 系 就摆最后尾。但有啲村又唔系嘅。你先系要拜咗最大嗰个太公先，即系拜自己其他啲四太公咁。 哦，点定噶呢个？即系拜咗劲嗰个先啦。 入条村我自己嗰啲人嘅决定嘅啫。 哦，咁样嘅，咁样嘅，系啦吓。咁啊，如果你话九月份仲拜嘅时候咧，有冇啲特别嘅道具啊？原来唔同嘅村份入边，佢哋亦都会用到嘅咧。咁又听下。 其实唔系道具，其实好有用嘅。嗱，譬如话而家今日仲有嘅，就有啲村咧系仍然咧系成条猪壳啊。 吓。 捧只豬殼咧，去個山神嗰度拜山嘅。 喂，係乳豬嗰啲啊，即係已經搞掂曬㗎啦。乳 豬啊，成條白豬啊。 哇，白豬好大隻嗰啲啊， 四十斤㗎，係啊。 哇！ 成個豬殼捧上去個山㗎，咁當然啦，佢而家嗰啲山都唔係好高嘅啫，最高都係50公尺高到嘅啫。 咁係點啊？兩位壯士定四位壯士一齊？ 兩個人先搏得起㗎啦，而家。 係啊，咁啊即係咩放喺個膊頭？ 上去咯。 放在膊头上面嗰啲一路喺度行咁样嗰只啊， 系用个啰担上去咯。 哇， 系啊， 好攰喎。 实际上唔多啦，即系我嘅记录系仲有几条村系咁嘅啫，因为大部分咧都系就变咗烧猪啦。 哦，系啊， 用烧猪代替啦。 系啊， 但系实际上咧，以前不嬲都系用猪壳嘅。 哦，即系原本咧就咁多年以嚟都系用猪壳嘅。 系啊，即系过去嗰二三十年开始啊，转晒烧猪啦。 哦，佢就佢 转烧猪， 转烧猪嗰个个原机或者个契机喺边？ 一来啦，以前咪我咪讲过嘅，以前嗰啲人咧拜山，一拜山一上山一落山，成日噶啦。咁成日咁喺个山头度肚饿噶嘛，咁咪要喺山头食嘢啦。咁，那个猪壳咪喺个山度切咗嚟，我哋做盘喺山度打盘咯。 哦， 山头咯。 哦，即系以前啲人系直头搬咗只个猪壳上去，就喺山上面就。 系啊，拜完山嘅咩？咁啊，跟住可以分猪肉咯，有剩咪跟住分俾拜山嗰啲人。 咁以前系喺个山上面，即系以前啊吓，起火烧埋嗰个猪壳咁样噶。 系啊，煮拆将我切成一嚿饺咁，我哋炆猪肉啊嘛。 咁啊烧好耐喺个山上面，又四五个钟噶咯。 佢一早系喂唔止噶，佢哋通凌晨担住火把上山噶啦。譬如话元朗下村嗰啲姓邓嘅，佢哋有啲太公山龙虎滩嘅，听佢哋讲朝头早一早担火把就出发噶啦，行去龙虎滩喺龙虎滩度做灶噶。 哇！咁要有好个 plan 喎，即系嗱先头部队。你哋咧就先去除草先，除咗草啦，跟住咧就算夜行嘅第一批咧，跟住佢哋就拎住火把嗰班咧，佢哋就一路行嘅时候咧，可能已经再有一班咧就喺个目的地嗰度咧，因为 佢哋第一班噶啦， 佢哋第一班咁佢哋就要过去， 系啦，斩草可能系早几日已经做咗噶啦。 哦，咁去到嘅时候就要使唔使话搞定啲火啊，生定火先咁样， 掘定灶啊，做定嘢啊，搵攞定水啊，诸如此类啲嘢做咯。咁另外拜山嗰班父老啊。就跟住佢哋要做祭舞，即系分工合作嘅咯。做灶啊，做灶拜山还拜山咁咯。 系哇，咁整个过程其实我咁问啦，叫做拜祖先嘅过程咧，就唔系话拜祖先嗰 part 咧用最多时间，反而系真系烧猪啊、分猪肉嗰啲系更加需要时间。 系啊，后边我个系啊，后边啊拜，其实做祭祀就好快啫，半个钟头里边搞掂晒噶啦。咁，反而后边嗰啲个师傅后边煮饭嗰啲就等佢哋食下耐啲 啦。系嗱，咁啊头先阿佳哥就话喺直头山上面就分埋猪啦，烧埋佢啦，咁样即系呢个传统嘅习俗。咁你 唔系烧猪，系煮猪。 你沙系唔会小串，炆猪肉啊嘛， 系炆啊炆啊。咁嗰啲镬啊，嗰啲煲啊， 系啊。我时访问过一个老人家，佢太公嗰阿山喺莲花山，莲花山即系大帽山侧边嗰个山，莲花山 系 啊。咁咧，佢哋咧就由大堂嗰边上山嘅。 哇！ 大堂上山，咁咧就请啲客家女人啊。客家佢即系佢叫做客家婆啦，就请咗两位客家女人咧，就担嗰只猪上山。 哇！ 点知咧？ 点解要揾客家女人担咧？系 佢有钱咪唔使自己做咯，即系请工人解啫嘛。 但系佢哋点解唔揾啲男丁去到做咧？搬猪咁 咁佢有钱咪请男人做，唔做有咩要请男人做？ 好有钱啦、 啊，有请工人咁，人哋工人俾个女人佢，咪俾个女人佢，俾男人佢，俾男人佢， 咁样好嗱，咁佢哋都辛苦啦，咁但系个煲入 度，古仔唔系呢一度啊，嗰、个古仔系佢哋行到一半啊，太辛苦啊，嗰两位客家粉连钱都唔要唔做啊，走人啊，结果咧，我识个老人家咧，自己孭上山啊， 哇， 孭条猪上山啊，系啊。 唔系啊嘛， 系啊，孭条猪上山啊，孭只咩啊，孭条猪上山啊。 咁佢拎咗个猪之后，佢仲要攞埋嗰啲煲啊， 咁其他有好多人白拍档噶嘛，即系俾好多人做嘢噶嘛。 系，咁燃料嗰啲咧，譬如你煲嘅，你都要水啊， 柴噶嘛。佢上咗山咧，逢系靓嘅山坟，一定附近有条溪嘅。 哦， 系啊，你个山坟几靓都好啦，一定有水嘅，冇水点发财啊？ 系， 所以风水师揾山坟。啊！龙月沙水一定有条水喺边附近嘅，咁嗰条水咧就一定有啲溪仔，佢哋揾到条溪仔就喺附近嗰度做， 哦， 就咁样咁咪攞柴咯，烧柴咯，系咁样噶嘛。 哦，如果撞啱，譬如嗰排落雨嘅，咁佢点收科好咧？柴又烧唔着。 系啊，咁啊，咪搭棚咯，搭个棚咯。 哇！ 搭个棚咯，啊咁样咯。不过重阳节就机会落雨就。即系较为微嘅，即 系 好似前几日咁样落雨咧，即系好少见，几十年都好少见嘅。 系啊， 阴天又多，吓咁样咯。咁啊，所以以前咧，佢通常就喺个山度做咁啊，做植物输入啦。咁你问我点解唔揾男人？喂，咁我咪提过嘅，佢哋系会投标噶嘛。咁、 啊、 投标嘅，咁啊，又有人负责噶嘛，就唔系成条村啲人一齐去晒做嘢噶嘛，唔使噶。 哦，咁样，咁嗱，咁、除咗就系话佢哋嗰个习俗会系咁样之外啦，即系都系搵翻村入边，或者有阵时候会请啲其他人有钱嘅，咁啊请其他人帮下手啦。 系啊， 咁会唔会话即系可以一齐去到拜祖先嘅，重阳拜祖先嘅？除咗系村入边嘅人之外，仲有其他人会唔会有啲譬如曾经得过呢条村帮忙嘅后人，佢哋又会一齐去拜咁样嘅咧？ 通常拜山咧、就自己人拜嘅啫，一家人唔知一家事，隔篱就算同房兄弟都好少人头，无端端走去人哋嗰度，走去人哋嗰度拜山，佢都自己都好忙噶嘛。不过咧都会嘅，都会有所谓嘅朋友，我想嚟行下登高，顺便跟埋你哋一齐啦，上次香俾你哋祖先冇所谓嘅，即 系 好多欢迎噶，咁就所谓嘅朋友咯。所以咧有时咧佢哋打盘咧都所谓有客票嘅。客票即系话咧朋友嚟嘅，佢虽然唔系呢个先人嘅后人，但系朋友佢嚟咁远嚟到，咁啊请佢食餐饭咁样咯。 哦， 都有嘅， 咁都有趣啊吓。 嗯， 系啊，咁啊，譬如学校咁样，会唔会搵啲学校一齐去帮下手？ 嗱，呢样嘢又过瘾啦。点解咧？因为香港咧以前好多乡村学校噶嘛。 系啊。 咁好多乡村学校咧，其实都系一啲咩咧？即系里边嗰啲族啊。用佢嘅族嘅錢咧嚟起嘅，咁佢哋就有咁嘅傳統嘅，即係為咗要讓後人感謝太公啊，留啲錢俾你，供書教學，俾學校你哋讀，俾書你哋讀，咁咧佢哋咧就會安排咧喺重陽節咧就帶埋啲學生去拜山嘅喎。 嗰啲小學生定中學生啊？ 中小幼稚園都有，但係咧就當然唔係全校都去啦。咁就係揾代表啦，因為太多人啊嘛。 即 係 可能每一級一年班就揾你啦咁樣，二年班就揾你啦。 同埋嗰啲叫制服團體啊。 哦， 即系譬如童军啊、安全队啊，嗰啲咁啊，社服团体嘅代表咁样咯。咁学校有噶嘛？咁啊，全部咁啊，咁啊揾埋代表，咁咧就去拜太公山。最出名咧，香港咧就 系 上水圣母庙嘅。因为你知啦，佢有间叫凤溪学校噶嘛。 我记得噶，系啊。 咁啊，凤溪有好多学校噶嘛，有中学、有小学、有幼稚园咁样噶嘛。咁佢哋就会组队咧，就去九月初九同埋九月初十两日拜两个太公山。 系咁啊！以前就咁样啦，系嘛？ 而家都系啊！ 而家都系， 而家系啊！而且系食咗紧全啊！因为点解咧？我落去乡做考察嘅时候咧，我问过，我见过嘅、 啊。 除咗姓廖啊， 系 新田姓文， 系姓文， 佢系间敦裕学校噶嘛？佢哋啲学生都会咁做噶。 咦？几特别喎、 啊！系啊，不过咧，大约十年前到咧，佢就已经停咗啦。 哦，而家就得翻凤溪， 剩翻凤溪，仲有啊，唔单止姓文，我听闻感情姓邓佢哋都会有啊。 哦， 以前啊，好耐以前啊， 系 都会嘅。咁啊呢个我冇机会见到啦，咁样嘅。咁佢哋咧出发之前就会游村嘅，喺条村行一个圈先，就同啲村民打招呼。 即系学生哥都喺晒度噶啦。 系啦，咁啊有埋银乐队噶。 哇！ 系啊，担晒 banner 有只银乐队喺条村巡一个圈先。好啦，咁啊打晒招呼啦，咁跟住咧就先喺个村里边咧搭车，就上去嗰个山度。咁咧嗰个山咧就首先咧就系族长啊，啲村民咧就自己做咗祭祀先嘅，祭完啦，跟住学校嘅车队到啦，就由学生咧就代表就自祭，系、 哦、 咁样嘅。 哇，都非常特别，原来传承到而家， 嚟到而家，佢系当系秋季旅行嘅，佢 系。我啊希望呢个传统文化习俗咧继续落去。 啊，几好啊！呢个非常之好嘅一个安排噶， 非常尊重传统文化，同埋令到即系新嘅一辈咧都更加懂得啦，去到感恩呢样嘢，好好 啊！系啊，冇错，饮水思源啊嘛， 饮水思源，哎呀，好好啊！呢、這个故事非常精彩啊！好，唔该晒，交嗰次，下个星期我哋讲其他啦。OK， 拜拜， 拜拜。 穿着联想我放开手走，默默承受亦从未开口，再忍受渐多烦忧，愉快后够不清怎结尾，内疚后悔呢刻想见你，乐意被捉摸心里没余地逃避，每一次也认定是我错，有我就变咗死蠢，我想试下日日被放纵，我谂过太寂寞又太冻，从来都不懂，太冲动定咗心痛。我食嘅菜单，你话太口淡，简单嘅晚餐会令你想喊，我只想专注，你怪我特殊，有再多好处都比你放到心软。是要就你分不清对错，愿你未有想过抛弃我，为你在天天奔波，用名字承诺，每一次也认定是我错，有没有想过我还是未变过你太多标准，我接受变了死蠢，我想试下日日被放纵，寂寞又太冻，从来都不懂，太冲动变咗心痛，太激进，你尽量别介意，我深信我哋命运太似路，重复一次，再失望我都可以，爱惜你，我愿学习到你。 今天来到早上的7:29，Michael C 一首的歌曲双重标准，23度的气温，转头新闻简报回来之后，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首相卓惠斯在社交专业贴文，是他较早时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外宣布辞职决定之后的首批贴文。卓惠斯说，在能源账单和削弱国民保险方面兑现了承诺，并制定了低税收、经济高增长的愿景，将会令英国从脱欧的自由中获利。他又说会继续与乌克兰站在同一阵线，以及保障英国安全。卓惠斯重申，鉴于现实的情况，他无法履行经保守党党内选举产生的党魁以及首相的使命，因此告知国王查理斯三世自己辞职的决定。卓惠斯又说，下星期将会举行党魁选举，将确保财政计划继续执行，并维护英国的经济稳定和国家安全。在选出继任人之前，他会继续担任首相。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动，增强冲突地区妇女的人性。耿爽在安理会妇女和平与安全公开辩论会议上发言，说目前全球粮食危机越演越烈，国际社会要加快回应，为发展中国家妇女等弱势的群众提供紧急援助。又说单边制裁严重破坏阿富汗、叙利亚、古巴、委内瑞拉等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当地妇女生存发展的沉重枷锁，必须立即予以解除。耿爽说，中方认为只有实现公平正义，才可以令冲突地区的女性相信未来是可期待和美好。又说各国都要采取行动，消除一切形式歧视，赋予女性更多参与政治进程的机会，确保女性平等有效参与国家治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办公室主任顾问说，俄罗斯对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的攻击可能影响乌克兰供电或供暖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情况存在较大局限。那名顾问又说，乌克兰境内目前已经有1800个住宅区停止供水、供暖和供电。乌克兰电力公司昨日表示，哈尔科夫州、波尔塔瓦州、苏梅州和中部一些地区采取临时限制供电措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下星期初风势颇大，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阿 Ring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讲隧道啊，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暂时系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啲。红隧九龙入口嘅龙尾就去到理工大学湾位附近。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隔田村。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九龙区嘅路面方面咧，而家新清水湾道下行近住牛池湾平石一带，一路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嘅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噶。新清水湾道下行平石一带多车，而新界咧荃湾嘅海角路，因为部分路段系受到爆水管影响，而家海角路去深井方向嘅唯一行车线咧系封咗噶。咁啊，而家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由市中心一路去到马场都系交通繁忙啊。屯门公路嗰边都系多车啦。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柏丽广场至到元朗公路福亨村段亦都系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尼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Bahasa Indonesia. Pemerintah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memenuhi syarat. Mereka dapat menerima vaksin di klinik, rumah sakit, stasiun vaksinasi keliling, atau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CVC yang ditunjuk. Orang yang ingin menerima vaksin harus membuat janji temu sesegera mungkin. Tiket pada hari yang sama akan didistribusikan di CVC tertentu kepada orang-orang tertentu yang memenuhi syarat. Pemerintah dan komite ahli akan terus memantau keamanan vaksin COVID-19. Vaksin memungkinkan tubuh Anda untuk melawan penyakit dengan lebih baik. Di bawah ancaman yang ditimbulkan oleh strain virus mutan, Anda harus menerima vaksin dosis pertama dan kedua sedini mungkin, dan menerima vaksin dosis ketiga untuk meningkatkan perlindungan. Ini penting untuk dimulainya kembali cara hidup normal. Kunjungi situs web tematik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www.covidvaccine.gov.hk。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二台话你知， 一比九十九嘅话，应该就系呢一个沟呢一个再加水咁就得噶啦吓。 举高双手，唔好喐，然后开枪。 哇，无端端点解要开枪呢？ 用清洁剂嘅时候一定要开枪噶，保持空气流通啊嘛。仲有啊，呢啲系咩嚟噶？ 漂白水同强水咯。 好彩我截住你咋，阿哥。清洁剂唔系碗仔翅同生菜鱼肉汤，唔可以乱沟噶。将酸性嘅强水同碱性嘅漂白水沟埋，好易释出有毒嘅氯气噶。 吓、啊，我见得翻咁少漂白水，先谂住加啲强水咋。以为去渍能力会劲啲啊嘛， 其实所有清洁剂嘅樽身都有写到用法同埋注意事项，用之前睇咗先，你跟住嚟做咧就最安全噶啦。记住喺稀释同使用漂白水嘅时候，要佩戴好个人防护装备，例如防护手套同埋护眼罩，同埋稀释嗰阵要用冻水啊，因为热水会令成分分解失去效能噶。 阿妹，你既然咁叻。这个这么臭的厕所就交给你洗了。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自在剧场虽然主要服务自闭普系或者智障人士，但展能艺术会的 Edmund 说他的观众群可以很广阔。 其实自在剧场应该可以欢迎所有人的参与，不是只是一部分特定的对象，长远来讲。 留意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回顾啊，7:38啊，回顾下今个礼拜有咩体育劲嘢先啊，好嘛，小白。 不如咁啦，睇既然回顾嘅话咧，就回顾翻，譬如施政报告入边咧都有讲到有关于一啲体育新嘅基建啦，等我哋可以放长双眼啊，望一望，喂，嚟紧有啲更加多好嘢玩，特别咧港岛区啲朋友咧。我都想搬去港島啦，睇到呢個我都想搬過去。點解咁講呢？因為其實佢哋話到咧，港島區啊，將會建造60公里嘅一個叫做活力環島長廊。咁呢個活力環島長廊咧，就連接住港島北以及咧就南區嘅海濱。咁目標咧就係5年之內博通90%嘅長廊。簡單啲嚟講， 大家知道嗰、那個港島嗰、那個即係嗰個港島嘅位置個島係咩樣㗎啦？是是是其實咧就有啲似一隻青蛙嘅，係、啦。咁你咧就喺個青蛙嗰、那個周圍咧就畫一條線，真係圍住咗成個港島嘅。咁啊係啦，咁啊然之後咧就係嗰條長廊咧，咁啊嚟緊起嘅時候，希望幾年之後啦。如果你問我嘅，希望盡快起啦，因為香港人咧。越嚟越中意跑步， 系啊，因为疫情之后大家注重健康多咗嘛， 系啊， 呢个都系重要。不过其实依家都好好噶啦，大概讲成个香港岛咧，有三分一咧都俾你跑得到，但系有啲断桥位咯，即系你譬如北角过呢个铜锣湾嗰个位咧，你嗰个位就跑唔到直去。如果咧你系由北角嗰度咧一路跑咧，可以跑到去西环码头咧，其实嗰度系一个几正嘅十 K 位。 而家咧佢哋都已经将嘅维港一带嘅港岛嗰边嘅沿海咧，其实就尽量做晒啲叫做海滨长廊啦。咁其实你呢度做一个，嗰度做一个咧，都可以火烧到。如果第日将佢连接埋一齐嘅时候，系嗰个环境系相当之优美。咁如果你话真系见到一个活力环岛长廊兴建咗全长60公里嘅话咧，咁大家肯定可以喺港岛嗰度练习呢一个嘅马拉松啦， 可以环岛跑啊，到时 环岛跑啊，肯定好玩噶啦。好啦，咁除咗呢个环岛跑之外啦，咁政府消息就话到啦，咁啊环岛长廊有三分之一啦，咁当然要起啦。另外嘅咧就大屿山南部生态旅游，咁绿化嘅地带咧，其实都系好嘅。咁同一时间亦都可以即系收集更加多嘅行山路径，因为大屿山其实好多人中意去行山嘅，特别好多有挑战性难度嘅山咧，其实都系喺大屿山嗰度会揾得到啊。 系啊，所以我自己即系少啲行大屿山，因为唔系咁容易行啊，即系未走出到麦径字啊，暂时都系。 大屿山咧，其中譬如你上凤凰山嘅山顶咧，嗰个顶啊，真系全港最高，都讲过啦。因为就算你喺大帽山，大帽山山顶嗰个位置咧。就其實最高的位置應該是在入面，我們入不到那個解放軍那個營入面的嘛，或者天文台的位置的嘛。但如果我們民用最高的位置就是鳳凰山的山頂。 是的，那如果你是有些挑戰者呢，即是中日即是全日都想行山呢，你就呢晨早流流呢就行上鳳凰山看日出， 是 的，即是落山，是的，在大東看日落。 是的，同埋因為個鳳凰即是在鳳凰頂那裡落山呢，其實相對來說呢都挺快，我覺得。 好辛苦。其實我一次在鳳凰頂落呢，尤其是嗰一日咧，落太阳出完之后咧，上凤凰睇日出，落山嘅时候好多霞气啊， 哦系啊， 啲、 啊、 路线啊，其实即系、变咗要慢慢行，同埋咧即系都几大雾咯。咁呢个都系即系所以点解我自己话喂，挑战方面咧，你都要具备一定嘅能力值，你先去挑战啊咁样啦。 系啊，咁如果你话落山方面，其实喺嗰度落都快嘅，因为好快脆就已经可以去到嗰、那个竹林嘅位置啊， 系 心惊简林嘅位置。咁 竹林嘅位置， 心惊简林一 代表咩咧？昂平市站 系啦，一落就已经去到，又系可以转车啦，或者。你坐360翻去东涌， 喂嗱，小白你讲呢个咧，我都特登为咗你啊，或者为咗啲行山有讲啦。既然施政报告咧，都有一啲叫惠民或者康体嘅嘢啦，嗱，有啲咧铁路同埋基建咧，令到你咧搭港铁上去大帽山或者去城门不是梦。 系啊， 哇，呢个标题咧，我估好多行山友咧。其实都几happy 嘅， 系 因为有阵时去城门啊，简单啦，城门水塘好多朋友都行过啦，以至旧时即系百万行好中意行城门水塘咁。但系你下边咧其实唔泊得车， 城门 好多人咧就成日泊晒上博，到时咧一张两张三张咧就冇意思。 逢亲公众假期礼拜六日咧，嗰度一定警察会抄牌。 系啦，同埋即系好啦，你话喂唔系啊，即系喺荃湾嗰度搭 van 仔上，嗱、那个 van 仔咧又唔系咁密嘅，老实讲。 同埋长期咧系大排长龙噶，咁你如果你搭的士嘅话咧，啲人咪喺度执的士上面咯，或者就靠的士上嚟，跟住啲人就喺嗰度城门走。 系啊，因为咧依家呢份施政报告咧就建议啊，未来咧有三条新嘅铁路啦，咁啊嗰个连接接驳位咧有机会咧经过呢、這个锦上路啦，即系经呢个全景围、葵涌、石梨背。嗱，一听到石梨背，好多行山友都觉得喂，唔系话石梨背有港铁站，真系方便好多。嗱，小白，你听完之后，你个感觉系点啊？ 咁啊，梗系好啦，方便行山友，同埋有铁路咧，即系代表可以将呢样嘢更加方便同埋普及性大咗好多啊嘛，系咪？其实而家我哋细个嘅时候都冇谂到我哋可以坐车去大屿山噶， 冇啊， 系咪先？ 系啊。 咁所以如果你话而家佢又有桥又剩，都起咗咁多年啦，即系证明啲基建咧，其实真系为民好嘅。 呢个 系咁啊，一路起啦，咁啊有人欢喜有人愁啊，边个愁咧？咁啊转个角度讲下英超啦，咁啊 C 朗又早退啦，咁啊激嬲咗咧呢个坦克格啊咁样啊，坦克佬其实嗰场波2-0咧。拔刺啦，系咪先？咁好叻仔噶啦！ 斯朗最猛系咩咧？赢波嗰啲咧，佢又冇份落场；和波啊、输波嗰啲咧，就佢打头阵。咁所冇办法噶。咁呢、這个佢自己可能就要谂下自己嗰个嘅作战策略啊，各方面点样配合啊都好。咁冇理由即系一落场又和波又输波。咁、如果我系领队嘅，我都谂下派唔派呢个人落场先、 不过调翻转头，其实斯朗就叫嬲爆爆入更衣室。你可以唔中意个领队，你可以全场黑面，但系提早走咧就对队友嚟讲咧就冇予以支持。因为我好记得好似曼联对阿仙奴定曼联对利物浦咧，其实斯朗都坐足全场嘅。咁有阵时有啲。新的球员譬如费德啊或者安东尼啊那些射那几球靓波，你作为前辈在后面拍手都 OK。老实说一队球队呢，即是尤其是斯朗到了这个年纪呢，就要学识一样东西，就是呢即是放手给年轻球员，同埋 大气啊， 你要鼓励一下巴尔咁样，就算你一阵洛杉矶打比啊，一阵十点钟，洛杉矶FC 洛杉矶对洛杉矶银河咁样啊，争紧美职联嗰边嗰啲晋级啦。喂，你巴尔都唔係下下有得落場啦，咁你冇得落場，而家年輕球員嘅時候，你咪喺後面鼓勵下咯。即係到你落場嘅時候，你咪再去教導啊，再發揮咯。即係有陣時球員年紀大咧，就要開始有呢個心態上嘅改進咯。咁當然，其實斯朗落到場又係搏盡嘅，即係你入到去球場嗰度都係好俾心機踢，全場奔走。不過礙於可能真係未必配合到呢個領隊咯。不過英超真係好睇，風起雲 涌。係啊，人夾人嘅，有陣時領隊同球員嗰個關係。 係咁啊，積分榜嗰度阿仙奴啊領放啦。咁與此同時就即係我都話，作為阿仙奴嘅球迷，就偶爾都要多謝阿利物浦嘅，因為利物浦就擊敗咗曼城啦，咁啊令到個積分差咧就擴闊咗啦嚇，榜首嘅阿仙奴。咁啊，今個禮拜咧都依然有好多唔同嘅英超嘅比賽啦。阿利物浦都真係越踢越好啊！不過有個圖表咧，唔知小白有冇睇啊？就係咧話呢個利物浦咧就擊敗曼城，曼城咧就唔知擊敗邊隊，跟住咧曼聯咧又擊敗阿仙奴咁樣，好似一個咧無間循環咁樣，即係雙生雙克， 好似金木水火土咁樣。 係啊，雙生雙克。 係啊，喂，利物浦嘅成績就慢慢就上翻上嚟啦。咁啊，但係見到利物浦嘅名宿咧，啱俾人炒咗，謝拉特啱俾人炒咗，因為阿士東維拉咧，咁之前嘅時間即係英超大戰富含0-3輸咗，咁亦都正式宣布咧，謝拉特都要落台啦，冇辦法啦， 唔緊要，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嚇，咁啊謝老四啦，即係我哋親切啲啦，咁都由細睇波睇到佢大，其實佢都有實力嘅，即係等於朗尼啦，即係有陣時領隊嘅際遇咧就要好多嘅方面去配合嘅，老實講一句，即係同埋我成日都講啦，即係做咗呢個環節，英超係咩啊？名帥天下嚟噶，你唔係話啊球員年代好風光或者啊國家隊隊長、神奇隊長， 你兩樣嘢嚟嘅，你強如斯丹， 係啊，你儲好耐咯，即係好似儲里數咁樣，儲 miles， 你到咗一個 miles， 你先可以做到嗰一格嘢咯。你好似達 Sir 咁樣啊，即係阿迪達，佢球員年代佢又真係冇謝拉特咁風光啊。老實講，咁但係調翻轉頭，你就會覺得佢都真係儲咗好多里數，或者用咗好多嘅叫做年與日去學習。點做一個領隊咁先可以帶到一隊好波？咁謝拉特實又會有球隊落班嘅，咁睇下往後落嚟點樣去睇啦。不如咁啊，轉個角度咧，睇埋啊 NBA 方面啦。嗱 ，NBA 咧依家都仲係打緊 preseason 啦。咁啊，籃網三巨頭咧，杜蘭特啦、艾榮啦同埋詹姆斯咧，琴日咧正式合體啦。咁啊，不過咧呢三個勁人加埋一齊咧，通常係咩啊？輸波啊！未夹得好咧， 因为啲波都唔知点样喂，点样俾啊，因为个默契啊仲欠奉。 系啦，同埋季初呢啲 precision 咧，大家都系即系当睇下闹着换咁样啦，即系。 但咖喱好犀利喎。 系啊，咖喱 OK 啊。 咖喱真系好辣喎佢。 咖喱辣咧，仲可以将嗰个阿佐敦普尔啊，同埋阿德雷蒙格连连线。你都知道之前德雷蒙格连咧就打阿佐敦普尔嘛。就唔好啦， 拉翻埋一齐，即系佢哋连线， 系啦，喐手喐脚咁样，即系球队内讧啊，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啊，讲完外国波咧，又讲翻本地波啦。咁啊，本地加翻篮球咧，咁继续南红嘅对决啦，南华咧就对香港东方嘅。咁啊，稍后嘅 game two game three 咧，大家就可以喺修顿嗰度睇啦。不过喺今个礼拜啦，礼拜三咧就完成咗满贯嘅赛事，就系、永伦嘅球星潘志豪啦。我估小白都有听啦，潘志豪呢个名，我就细细个睇佢打波噶啦，打咗21年波咁样。 咁啊，終於咧就告別球場啦咁樣，我都覺得呢都印證青春啊！有陣時見到呢啲甲一嘅籃球員，你都知本地嘅甲一咧就唔係全面嘅職業化啦，好多時候球員咧都係一半翻緊工。夜晚黑再練波，跟住再打波，跟住第二朝再翻工，再練波，再打波。咁所以即係希望即係嚟緊呢個本地嘅甲一都可以引進職業化啦。係啊，咁多啲有心有力搞波嘅班主啦。咁啊，用多啲錢落去。 我哋球迷都係想咩啊？又係嗰句啊。 係啊， 睇好波。 冇錯啊，咁啊睇好波，仲要黐住港台電視31啦。咁啊，即係有機會都播咧呢啲唔同嘅本地嘅足球賽事啊，進鋒啊對東方啊，香港 U23 啊對標準流浪啊，呢啲嘢咧都要密切留意同埋期待住啦吧。 从没童话，天天闯关卡，很多惊心变卦。Hey! 我探索积极，抛弃压抑。Hey! 我爆发功力，不会碰壁。Hey! 要发奋出力，不再叹息。 The truth is， 人快乐才能免疫，成日过漫长战役。 让烦恼净化会更快乐吗？放松变赢吧，不废话，初心的种子漆黑中开了花。 Hey! 我探索积极减压有益。 Hey! 我爆发功力扭转战绩。 Hey! 要发奋出力冲刺趁机。 The truth is， 人快乐才能免疫，情爱过漫长战役。什么主意？ 尽力最后除你妙意。 于每一派宗旨，窥探出什么心意？ 无论再遇到全是大志， 很快活随便碌一碌 IG， 悠然自得用心分享我主意。 这岁月平淡亦算水事。 山街的 Happy Song 啊，咁啊，开心的歌咧，迎来 Happy Friday 啊！喂，钟哥，睇睇个天气，今日 happy 唔 happy 啊？吓， 23度，相对湿度66%。诶，今日白雾吓， 系啊， 咩都冇啊，冇啲咩警告信号，完全冇啊，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29度啊！咁啊，下个礼拜咧都会风势颇大，亦会有一两阵骤雨，所以我决定琴日系冇洗车嘅。 咁今日使唔使啊？ 喂，都话下个礼拜咩落雨啊，梗系唔使啦。 即系下个礼拜， 净系入边吸尘咯， 都唔会啊，一次过啊， 一次过啦。啊，即系钟哥讲车咧都啱啊吓，咁啊接住嚟，我呢个题目都系关于车，而且咧系结连咗咧啊月尾啊万圣节啊嘛，今日咧Happy Friday， 好多朋友仔其实礼拜六日咧都会去下嗰啲主题乐园嗰啲玩下啲Halloween 嘢啦，咁样。 系啊，我见啲广告都出晒。 系啦，出晒啦。喂，不过啲门票咧，真系几贵。即系你而家玩几间鬼屋咧，其中一间啊吓， 700蚊喎，一晚。 所以我真係覺得呢度咧，700蚊一 晚， 一晚啊嘛。 係啊，一晚，即係你玩曬三四間主題鬼屋咁樣咯。係啊， 所以我成日覺得咧，好奇怪，真係好奇怪。 嗯， 如果真係有間鬼屋咧，俾錢你都唔住。 係 假嘅。你要俾700蚊玩、啊， 可能有啲嗰啲靈異團都有嘅、啊，去元朗乜乜小學嗰啲，每年都會去一次啊嘛。 但你講到真係靈探嗰啲，又唔敢 join 啊， 我都唔夠膽， 我唔敢啊。 不如咁啊，俾間真嘅你住，你俾700蚊我啊，係咪先？你去住嗰間咁樣得唔得咧？ 係啊，咁梗唔得啦。 假嘅你就會， 大家係嚟玩嘅啫。嗱，講開咧，即係大家心機旁邊嘅聽眾可能都 plan 下去日本啊、嗯。我身邊有啲傳媒朋友都去咗箱根浸温泉啊，即係嗰啲靚女整只腳出嚟啊。话俾你听，浸紧温泉啊！ 即系奇怪啊！ 嗯，咩啊？ 咁急啊！ 咁急 咁急去啊！ 哦，可能快啲咧，早去早享受，迟去贵几嚿咧，唔知系咪咁啊吓？喂，原来咧，依家去东京咧，有机会坐到呢个精子嘅的士游市区，即系精子大家知啦，即系午夜凶铃嗰个精子啊。咁咧架车又黑色嘅，咁跟住咧佢就会喺架的士嗰度咧 陪你坐啊。 系啊，坐喺你隔篱，惊唔惊？ 冇乜所謂嘅， 係咯，玩下啫。係因為嗰個咧，其實都係虛擬嘅。咁架的士又變咗顏色嘅，你知東京都啲的士就唔同即係一種顏色嘅啫。咁佢就會以知識別嘅。 佢間公司有幾個唔同顏色 嘅。係啦，以知識別佢就用咗黑色嘅咁樣。咁所以你一上嘅時候咧，你就會感覺到同埋有啲綠色燈咁樣咯。 喂，關於呢一隻精子咧咁樣，要分清楚喎。 係 我個年代最初嘅時候睇，即係廿幾年前嗰只啊，定還是而家翻拍再翻拍嗰只， 我依家翻拍再翻拍嗰只啊，系啊，啱啱 唔同， 因为电影宣传啦。嗱，而家咧喺东京咧，大概有50架呢啲的士咧就会现身嘅，咁样俾你上到车咧就戴住一个VR AR 个眼镜先嘅。系啦，咁你当然你讲咗目的地啦，我估佢会载你去一个目的地嘅，譬如你讲话譬如上野公园咁， 跟住车咗你个井口嗰度， 知啊， 仲惊，原本都冇乜嘢，谂住揭秘嘅啫，车去井口嗰度，你惊唔惊？ 个故事系咩？去伊豆啊， 嗯， 去伊豆，我记得第一代元祖午夜凶铃喺伊豆，喺伊豆嘅应该系，印象之中系咁啊吓，咁唔会嘅，系，总之你求其去秋叶原，咁你咪一上车嘅时候，咁啊，你信得过个司机噶啦，呢啲都系电影公司宣传嚟嘅。话 事话个的士入边有冇电视机噶？ 冇 惊多次，跟住 咁啊唔知啊，会唔会有录影带好啲？你使唔使倒一倒饼带？啲后生仔唔知仲识 唔识用添啦 ？Y 带啊，大佬 VHS 啊，系咪 VHS 啊， 真系哇，好老掉牙啦！呢三個英文字真係你講 VHS 啲人都唔知點解讀啊！依家啲後生仔好啦，咁你戴住嗰個 VR AR 嗰眼鏡咧，跟住你就望過佢，有可能有啲阿正子陪你搭車咁樣，但真係課分嘅，即係你知日本人其實都有某一啲都幾接受到啲官能刺激啦咁樣。 但係呢一架車咧，佢係日頭都接客定還是淨係夜晚先？但係如果日頭又冇咁驚嘅喎，如果日頭冇咁驚，係咪應該可以打個折頭咧？即系夜晚惊啲，系咪应该收翻贵啲？因为我成日话你 喂日头都接喎，真系 日头接。 系啊，嗰啲主题乐园咧，咁嗰啲佢而家系夜晚噶嘛，即系玩鬼屋嗰啲，即系当然系夜晚先好玩啦。其实我觉得佢应该加推呢个日班咁样啊，即系一太阳一出嚟嘅时候就玩。 的士司机开工嘅精子。好攰喎，系咪先？唔系夜晚先出嚟，大佬做鬼都俾人唞下，你真系啊！ 的士司机应该另外有得赚嘅，佢架车咁样改 有嘅有嘅。喂，不过咧补充多少少啦，即系虽然日头有，不过有三个 area 就特别多啲嘅，包括系东京都内嘅23区啦。我唔知边度23区， 即系东京入边咯， 系咯， 即系东 京，即系佢咁特别 mention 呢个咧， 系咪嗰度系多啲？即系阴宅咧，系咪？ 我唔知啊。 佢23区，即系基本上我哋去东京就系嗰23区，即系好似香港有10几区咁。 因为我哋通常去东京就用站嚟噶嘛，即系我哋搭嗰啲东急嗰啲铁路站嚟去定义啊，究竟去咗边度啊？系啊， 基本上就系东京啦。 好啦，仲有呢个劲啊！呢个名咧，令到所有嘅阿姐嘢啊，啲邪门嘢冇事啊，武藏野区。 哦， 即系你点啊？冇撞嘢啊，系啊，冇撞嘢。嗱，冇撞嘢嗰度会见到精子的士啊，吓，有呢个三英地区。嗱，三英我又唔知喺边啦。 三英好似系宫崎骏嗰度， 比较远啲噶咯。 宫崎骏嗰度 系啦。咁啊，期间限定嚟嘅，10月24至11月6号。如果你话喂啱啱下个礼拜有机会飞东京走一转3日2夜，有冇机会打下卡咧？ 其实佢哋可以 modify 下件事啊，即系例如而家佢都仲要靠 AR 同 VR 个眼镜嘛。咁嗱，我哋譬如香港成日都话。 我哋已經用個電話就可以同香港好多吉祥物影相嘛。即係如果你跑步嗰條路徑，哦、其實佢都一樣，即係技術就喺度啦。我哋仲唔需要用嗰個眼鏡添，因為眼鏡可能你而家只一始終都係疫情，你東京其實疫情都幾千咁樣每一日，咁你咪變咗你仲要戴眼鏡，你個人又會有啲心掛掛咁。咁、如果你話直頭眼鏡都唔使，淨係用個電話就已經可以同同只幽靈影相啊，咁啊好玩喎、啊， 都太複雜啦，不如擺個真嘅喺度。 都話要請佢上嚟啦，同埋日頭唔開工咯。點解你成日要逼人哋日頭開工啫？即係好似我哋做開日頭，冇話夜晚都開工嘅，真係啊！Happy Friday 啊！咁多位，嗯。 会成员国要求派遣专家到乌克兰检查被击落嘅无人机残骸。俄罗斯常驻联合国第一副代表波利扬斯基就话，有关调查未获授权，警告若果联合国配合乌克兰，俄罗斯会重新评估同联合国之间的合作。本港新增5433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有335宗，多9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0093人离世。四间安老院社共有9名院友同1名员工确诊，30名院友列为密切接触者。另外482间学校呈报665宗个案，涉及567名学生同98名教职员。七间学校的6个班别同3个课外活动小组需要停课7日。一节最新的消息，港铁表示受荃湾线中环站至金钟站之间路段的信号故障影响，荃湾线列车驶经该路段的时候需要慢驶，现在来往荃湾和中环大约是2分半钟一班车，整体行车时间需要额外多5-8分钟，港铁工程人员现在正在进行抢修。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50.2，瑞士法郎1.005，加元1.378，人民币7.221，英镑对美元1.122，欧元对美元0.978，澳元对美元0.6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26,943点，跌63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26.5美元，卖出1627.1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喺朝早八点，位于吕宋以东海域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偏北，大约7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下星期初风势颇大，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港铁消息先啦。咁受荃湾线嘅中环站至金钟站之间路段嘅信号故障影响啦，荃湾线嘅列车咧驶经呢一个路段嘅时候需要慢驶。咁而家来往荃湾至到中环大约系两分半钟一班车，整体嘅行车时间咧需要额外多5-8分钟噶。整体嘅行车时间需要额外多5-8分钟噶。咁搭翻荃湾线嘅朋友咧就要留意。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过了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数码港道去华富村方向近住资讯道一段低塞，龙尾就在松荫园对出。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圣佐治大厦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青山公路的元朗段去平山方向近着 UHO Town 一带就比较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去骏景园。 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补充电解质要留意运动饮品所含的糖分，过量饮用更加会增加肥胖的风险。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在内地小区做警察，点样先算做好呢份工呢？除了执法，仲要教育。听下阿 Sir 点样讲？ 就攞阳光小区呢件事嚟讲啊。处理问题之前呢，一定要做好细致的调查工作，如果不是你就是激发矛盾，不是化解矛盾。 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其实美国的回忆是最深刻的，而且它牵动你的不单只是口腔里面的甜、酸、苦、辣，更重要的是令你想起那个全心全意为你准备食物的人的感情和心意。 用味道讲故事，电视节目《狮子山下之红花树下》，黄淑仪、李影、韩玛丽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00，港台电视3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双重标准是不是听到都嬲呢？ 每一次大认定是我错，有没有想过我仲是未变过？你太过标准，我接受变了死蠢，我想试下日日被放纵，没想过太寂寞又太冻，从来都不懂太冲动变了心。 公司的新作品讲紧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尤其是遇上双重标准的时候，未必可以接受或者改变到的，但起码这首歌可以给我们一起吐下苦水啊。 我识你，我愿学习到你，抱紧你，在末后路放弃，永远喜欢你。 作曲 Billy Choi、 Michael C 李一丁，填词 Billy Choi， 编曲邓东城、 eCity 李一丁，监制李一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Michael C 双重标准。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150是智商定是高度？ 170是重量定是长度？ 不如听下他们怎么讲啦。 上至天文，下至女神，150遇上170，慢慢同你倾。 150遇上170啊，买嘢嚟讲，我梗系拣贵嗰个啦。正所谓一分钱一分货啊嘛。 逢星期六下昼3至5，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嗌极都嗌唔停。 其实你明唔明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8:12呢个环节咧，请嚟金利丰金融集团嘅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早晨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中国小马，大家好。 系啊，咁啊，睇到星期五咧，都真系要 recap 下呢个礼拜咧，继续风起云涌啦。咁啱啱新鲜滚热辣咧，英国首相咧卓惠斯就辞职啦，咁啊 辞咗， 成为咗咧即系报章形容啊，比较短命啲嘅英国女首相。 呢个系最短， 最短啊， 系啊系。咁所以会唔会令到成个金融市场咧今日有？又有啲唔同嘅睇法咧，當然要交俾 Dicky 幫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該曬你， 好，咁講緊短命就係佢個任期係啦，45日啊，即係45日。其實講真啦，金融市場真係咧風起雲湧，瞬息萬變，真係今日唔知聽日事。真係個幾月之前有冇諗過個幾月之後會咁嘅局面啊？即係好難想像啊呢樣嘢。 即係無論你點樣估都估唔到嚇、啊、財商首相都會落曬台嘅咁樣，真係上咗台一陣間嘅啫喎咁樣。不過咁即係佢嘅辭職咧，喺即時同即時嘅反應咧，就係、是、少少正面嘅。對於英國嚟講，首先個榜就彈啦，即彈嘅喎，一辭職就即刻反彈多啲嘅喎。咁原因就係因為喺過去，我諗我都即係批評過好多次啦，即係一個完全係火星撞地球嘅財政同貨幣政策，這是不可能的。IMF 亦都出埋聲，咁當然咧，國內佢就面對住好大壓力啦。好啦，咁已經又成為過去個咯噃，因為咧佢即係下台之後就要睇下即係保守黨點啦，邊個接任啦，仲有一啲變數嘅。咁但係好肯定咧，就係講緊呢一個未來咧，即係英國嘅貨幣政策咧就。以至到咧就話個債息咧就會上啦，繼續咁啊好啦，咁啊但係講到其他嘅市場咧，就真係唔知係咪有個感染喺度嘅，就會覺得咦咁啊係咪即係其實全球嘅通脹以至到全球各國嘅貨幣政策都繼續有緊縮咧？咁嗱，首先都要講下美國啦，因為逢禮拜四就會有呢個數啦，新申領同埋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啦，咁樣咁啊連續升咗兩個禮拜之後咧，由於出乎意料地咧又回翻啲，咁啊，即係簡單啲講啦，首次申領嘅人數咧就比預期少嘅214,000，即係點啊？即係就業市場仍然好暢旺啦，咁製造業指數咧，咁啊真係差過預期啲嘅，咁但係咧領先指標咧，咁又唔算話好差啦，同預期都差唔多啦，咁個結論係啲咩咧？咁啊，住宅嘅價格都跌，30年樓按嘅呢一個。即係息率咧，去到成差唔多7厘啦，咁啊就係跌緊咯，影響緊個樓市咯。咁但係聯儲局啲官員都係講啦，好啦，即係去到出年咧，應該就會進入一個加息嘅高原期，即係點加到咁上下咧，就可能會慢落嚟啦。即係話好快速嘅加息咧，就會去到出年年初咧就會停。咁其實呢個都係主流嘅睇法。咁但係問題就係究竟係4.5厘咧，4.75厘咧，定係要到5厘咧？咁呢個就有數講啦。咁即係總之未加完啦，咁未加完咁點咧？個債息咧就當然抽高啦，十年期債息咧就再上啦，去到咧就最多去到成4.234咁上下啦。咁啊14年高位噶啦噃，咁嗱，總之佢好簡單啦，債息一抽高咧，個股票市場就受到影響噶啦，因為早段咧個美股係位係細嘅，升成幾百點嘅，之後無以為繼啦，唔係跌得多，但係無以為繼咧，俾翻曬啲升幅咧。都已經係相對地咧，就已經係未唔係太開心嗰只咯，因為咧本來都升住幾百點噶嘛，即係講個道指最後埋單跌90喎，咁唔係跌得多嘅，咁但係都反映到個債息一上咧，都其實幾影響即係金融市場氣氛咯。 係，咁我問一問啊 ，Dicky 另一樣嘢啊，咁啊，即係最近，即係近呢一段時間咧，即係地緣政治又好，或者其他因素都好啊，咁啊，能源嗰方面咧都有好多嘅問題衍生咗出嚟啊嘛，咁但係喺咁嘅情況底下，譬如我睇一啲譬如同原油有關嘅板塊，會唔會有可以睇高少少咧？即係譬如中海油啊呢啲咁樣。 好嗱，幾樣嘢嘅，因為油價嘅表現咧，同天然氣價格嘅表現咧，同地緣政治嘅風險啊、戰爭啊等等咧，又真係幾不即係唔係話同一個走向啊咁。燃氣價格喺歐洲就當然飆升啦，大家都知啦，因為俄烏戰爭啦，北溪一號又壞機咁樣啦。咁但係咧，講到國際油價咧，就吊鬼啲嘅，因為咧即係講緊 OPEC Plus 咧。就要減產，佢要谷個油價，但係美國咧就推呢個原油庫存，咁所以再加埋咧就呢一個整體個即係話經濟嘅預期亦都差啲，咁曾經尋日咧就傳嚟一個消息咧就係話會唔會內地都可能會即係略放寬下啲入境嘅措施咧？呢個成為咗尋日下晝有一下咧，我哋港股反彈翻多少少，曾經咧就由跌幾百變跌幾十嘅呢個理由嚟，咁但係之後就暫時都仲未有任何嘅消息啦，咁跟住咧又回翻，咁所以咧就整體嚟講咧就個國際油價咧都唔係好升到上去咯，咁但係咁頭先阿鐘哥都講，即係如果你油股又點樣咧？嗱，油股又係另一個股仔嚟嘅，因為如果要喺香港上市嘅油股咧，起碼都有個好明顯嘅狀況咧，就係客觀地講，佢哋嘅收益率啊，即係息率咧。非常之高嘅，唔係特別息啊嘛，中海油梗係高啦，歷史收益率15厘添，咁今年派唔派到先？咁嗱，客觀講咧，雙位數字嘅機會都相當之高，咁所以咧，其實咧。 即係香港嘅，即係話三桶油啦，我應該咁講啦，其實咧就嗰、那個股值又好啦，那個收益率都好咧，都係一個即係幾高防守性嘅水平。即係所以換言之咧，即係就算有啊，即係市場氣氛都一般啊咁樣咧，咁我諗咧三隻油股咧就跌嘅風險就都唔算話太大咯，甚至乎即係如果你話講個中海油過去佢都有講過，即係繼續都會有一個比較係。即係穩健得嚟，派息比率亦都會比較高嘅派息政策噶嘛，所以相對地佢哋嘅股價就穩定啲。 系明白啦，但其实我哋先睇啲特别交通消息。咁啊，港铁消息就话到啦，荃湾线中环站至到金钟站之间咧就有信号故障，咁啊，荃湾线列车驶经该路段嘅时间咧就需要慢驶嘅。咁啊，而家来往荃湾至到中环大概咧就系两分半，即系一班车，整体嘅行车时间咧需要额外五至到八分钟啊。咁啊，大家要俾多少少耐性啦。咁啊，但系唔知道咧，如果讲紧咧就系一啲譬如系电信嘅板块啊。个情况又可唔可以俾多啲耐性咧？咁啊，见到其中譬如系中移动啊、中国电信咧，咁啊，亦都咧就系稍后啊，寻日啊收市之后咧就公布咗今年啊首三季嘅业绩啊，咁啊，其实都好似几理想，系唔系咧？佢哋嗰个盈利嗰个关键位喺边度嚟紧啊？如果长线方面啊，值唔值得留意咧？ 好，其实咧又系嗰句啦，即系啲电信股虽然盈利增长就一般般嘅，不嬲都胜在稳定。仲有喺而家呢啲經濟都幾比較即係逆境嘅情況之下，仍然有增長，咁相當就理想啦，已經係嚇，因為有好多嘅企業咧，其實盈利已經出現倒退啦。 嗯， 係啊，中移動第三季盈利 1.5% 增長，咁啊首三季就 13%， 咁其實即係慢咗少少嘅。咁但係點講都好啦，客户亦都正增長，咁啊每月嘅每户嘅平均收入咧。即係亦都係保持一個好輕微穩定嘅增長表現，咁啊，聯通嘅數啊都係咁樣啦。即係如果你話喺而家呢刻講真，即係我哋嘅港股都13.5低位啦，想點先？即係萬六點咧，我都喺日前都講過，嚟到呢個水平真係可能有啲技術性嘅反彈嘅，仲遇到因為第一股值真係低殘啦，即係第二我哋嘅港股亦都係即係比人哋強啊！咩嗰個沽壓比人強啊！ 其 實即係已經13.5低位，咁都叫做反映咗好多若干嘅負面因素咯。咁所以如果小白講到呢一個即係電信嘅即係網絡營運商嘅板塊咧，咁又係好似頭先同啲油股咁幾接近嘅，就係佢哋個股價穩定性點講都會係高啲咯 嚇。哦，係啦，咁由5G 遲啲又話6G咁呢啲聲音有可能對佢哋都有幫助啊。 係啦，咁啊轉個角度的其當然要關心埋咧，即係股王騰訊啦咁。咁啊，琴日就跌咗半成，唔止股王嘅，连阿里巴巴咧，其实系创新低啊，吓，即系上市以嚟嘅新低。咁其实琴日好多个别嘅科网股咧，都因为即系美债息上扬啦，咁啊，即系之前 Dicky 喺呢个环节都讲好多个成因系乜嘢啦。咁啊，连电能车股都跌翻落去，咁啊，呢一类嘅板块近排大家系咪都应该要避一避、忍一忍手咧？你嘅睇法系点啊 ，Dicky？ 好嗱，先講下啲科網股先。咁當然啦，因為咧喺日前就傳嚟啲聲音咧，就對於咧呢一個即係網絡信息安全啊、二選一啊嗰啲咧，啲監管都繼續啦。咁啊聽一聽落去就知道，唉唔對路啦。咁繼續咧就係有個負面嘅心理影響喺度啦。咁當然過去呢段時間，例如騰訊差唔多日日喺過去好長嘅時間都回購股份，但係對個股價嘅跌勢咧係基本上係完全冇幫助嘅。咁啊，形成咗一個都幾長期，亦都維持咗成即係個半月有多嘅下降嘅趨勢。咁真係未有一個明顯嘅反彈信號，呢個係都好無奈嘅事實啦。咁至於電能車板塊，咁向來我就對於個三大新勢力都比較唔睇好，原因就係佢哋股值高啊，同埋佢哋交車嘅數量比較少。舉個例，好似日前嘅消息啦，譬如話理想。咁啊，真係唔理想啦，因為咧下調咗佢哋交車嘅展望，本來諗住第三季都交到27,000-29,000價，咁啊 end up 得25,000，即係佢哋而家預期，咁即係比預期少啦。咁但係咧，就算喺業績上高，喺呢個買車數量上高，係最好嘅比亞迪都好啦，個股價都唔可以話真係升得到啦，最多咧就係個抗跌力比較好少少。咁始終喺而家呢段時間，即係香港市場都人心好虛怯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咁樣啦。好衰嘅，即係個股咧，如果佢真係冇啲明顯嘅反彈信號，即係話日日都45度個下降，長期下降鬼咁樣咧，又真係唔好搞佢嘅噃，除非又真係有啲比較明顯啲嘅反彈信號。不過即係如果你話純粹講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真係去到16,000邊緣咧，我都開始有啲信心講就係話， 某程度上即係好多嘅負面因素嚇，完美風暴㗎啦，係咪先？又俄烏又戰爭啦，咁而家咧又真空期，始終二十大就等緊啲消息出啦。咁內地經濟數據又即係延後咗公布啦，咁有啲不明朗因素啦，咁再加埋即係喺外圍金融市場日日都有啲好即係意料之外嘅消息嘅，咁啊呢一啲嘅因素咧都會係對於香港嘅金融市場都會帶嚟一啲嘅影響，咁就。當然啦，即係尋日本來升住幾百點，都可能寄望今日個港股都會進一步再反彈多啲。咁而家咧又個債息又上咗去，呢、這個憧憬亦都再難啲啦。不過又係嗰句啦，希望都繼續咧，即係守住嗰個萬六點一個。真係啊，因為咧呢、這個都會由亞洲金融風暴、沙士，跟住咧就去到呢一個嘅金融海嘯嗰幾個低位咧拉翻埋一齊。同呢一個呢個歐債危機當時嘅低位，所有嘢都係16,000到16,200嘅，呢個都係我都講咗一段時間嘅一個支持位咁啊，寄望我係守住先啦。 咁啊守得到啦，咁可能下個禮拜有機會有啲 good news 啊大爆發啦，咁啊繼續 keep 住好心情先啦嚇，咁啊因為即係今日禮拜五啊嘛，係、這個、好啦，咁啊Happy Weekend 啊嚇，唔該曬 Dicky， 下個禮拜再見， 唔該 Dicky， 拜拜 ，Dicky。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中哥，正所谓睇波一家大细最兴奋，系咪先？呢、這个就会知道嚟紧咧世界杯啦，64场嘅赛事咧，有个大型嘅地产公司咧，咁样3个商场咧免费可以睇到直播。 但系都要你屋企嘅太座都喜欢睇波先得，因为通常咧听到啲矛盾咧就系老公中意睇，老婆唔睇。 哦， 即系但系当然有啲咧就系老婆睇，老公唔睇啦。 系啊，大家就唔好谂住借呢个机会啊，又话要出去睇波，但系唔知去咗边度玩啊。 系啊，今年就算系。去咗边度玩咧，都系早啲翻屋企嘅。 有体会嘅讲呢句， 系啊， 好似好讲咗好多次咁样。 冇啊，我提一提啲人啫嘛。 留喺屋企睇又得，出商场睇又得，咁啊一家大细咁样睇啦。嗱，今届世界杯咧破天荒喺11月举行啦，咁因为疫情嘅缘故，如果正常就唔系11月开播嘅咁样，咁亦都移师咗去即系亚洲地区啦，即系卡塔尔嗰个举行。卡塔尔出名咩？温差比较大，系咪先？日夜温差比较大，咁所以咧。即係嗰個時間都要拿捏得好啲啦，咁啊香港時間咧晚上黃金時間就會開波噶啦，咁所以咧有啲大型嘅商場咧咁啊免費播足64场嘅賽事，因為咧其實電視台都未免。都唔系免费播噶，即系 电视台有免费播，但系唔系播足晒咁多场。 系啦，佢唔系俾咁多场你睇，咁所以你话喂，如果屋企冇嗰个收费电视，又唔想俾钱，又想与众同乐睇世界杯，系啦，咁可能去商场咧就帮到你手啦。 你哋呢几句又系可以个老公同个老婆讲， 系啊， 我又想睇晒，又唔想俾钱睇，点啊？落街睇咯， 系啊，落街睇啊，跟住就射咗出去。 咁都夸张嘅， 成日出去睇波。 咁我屋企附近嗰商场一定有啦。佢成日讲自己嗰个电视系430寸噶嘛，好鬼夸张。 你使唔使专登啊？老婆啊，我要去个远啲嘅商场睇，呢、這个太近咁样。 唔使近近地得啦，系啊，费事开车。 老婆落街就搵到或者搵唔到， 费事喐车啦，麻烦啊咁样。系啊，咁啊，当然即系其实商场都唔系蠢嘅，咁佢都会推出一连串世界杯嘅优惠。 当然 咧，去做咩？刺激你消費嘛，即係你冇理由齋睇波嘅，晏晝即係場與場之間中間 take 個 break， 咁你咪去可能飲飲食食咯，食個快餐店。唔好讲多啊！你个快餐店都多咗人食啦，即系你睇波与中间嗰个中场休息时间，你可能怼个汉堡包或者即系买包薯条咁样，即系呢个一定系可以促进到个经济嘅。 或者好似话讲一家大细啊嘛，咁可能其他家庭成员唔睇嗰啲，不如出去行个圈买下嘢咁样。 系咯，一边啊消费一边睇波，大家都开心， 即系睇波嘅睇到波，买嘢嘅买到成手都系，跟住睇完场波咁点啊？唉，咁 冇晒钱啦， 唔系冇晒，咪 揾过咯，唔会冇晒噶。唔好咁悲观，钱都要用嘅，用完咪揾过咯，系咪先？ 又系最老土嗰句啊嘛，即系使钱系揾钱嘅原动力啊。 系啊，咦？你排冇乜原动力，见你冇乜使钱。 我下个礼，我原本谂住下个礼拜想讲嘅。 系啊， 我真系最近即系使咗啲无谓钱。 点解啊？点解啊？ 咩叫无谓钱咧？系譬如食嘢嘅时候，哎呀，不如叫多少少啦。即系因为咁辛苦，不如叫多少少啦。 辛苦得嚟自在食，系嘛？ 跟住行街嘅时候，哎呀。不如買啦，即係有呢個衝動啊，而且仲唔係得個衝動啊，係付諸實行啊。 叫我啲地產經紀朋友打俾你先，見你咁中意買嘢，既然買啲大嚿啲啦，咁樣 就係嗰句啊，買樓啊，你都買棵菜啊，即係買咁樣。 唔係佢唔會叫你買嘅，梁生睇下先啦， 睇下先啦， 睇幾次都得啊。嗱，真係唯一香港一樣嘢你可以睇幾次先買就睇樓嘅啫。我同你講真係。 不過真係少少時間題外話，即係如果你話真係去到唔係買棵菜，即係買層樓，你睇樓係真係要睇幾次嘅，就唔好真係睇一次。即係唔係如果你買自住又好咩都好，即係我成日最老土嗰啲啊嘛，朝早睇一次，夜晚睇一次啊嘛，落完雨之後睇一次啊嘛，咁你就包保穩陣啲。 有冇漏水？有冇夜晚黑有嘢？ 敲下佢啊咁樣。 日頭日光透唔透光度高？ 係啦， 係嘛？ 你再講嘅就係要睇多兩次，一次係帶小朋友去手抱嗰啲， 冇錯。 一次係帶寵物去， 帶寵物去， 睇佢向住邊度吠。 系啊， 睇佢肺唔肺， 仲要睇一样嘢，睇下天气啦。咁啊，大致天晴啊，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咧大概29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啦。展望啦，明日咧大致都系天晴嘅，下周咧初就会风势颇大啦，亦都咧有一两阵嘅骤雨啊。咁啊，钟哥都有讲啦，话等下个礼拜先洗车，你睇下你骤雨嗰段时间咪拍咗入去 indoor 啊。有咪错失咗嗰个洗车？ 咁你始终架车你都会行出街噶嘛？ 佢话骤雨啊嘛， 咁啱啊，即系揸喺街嘅时候就冇雨。 系啊，24度气温，相对湿度咧66%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表示，荃湾线中环站至金钟站之间路段的信号故障已经完成复修，荃湾线列车服务正系逐步回复正常。荃湾线列车较早时受信号故障影响，一度要慢驶。英国政坛大地震，卓惠斯宣布辞任首相，同执政保守党党魁，将会继续担任首相，直至继任人产生。党魁选举将会在下个星期内举行。报道话，冇几耐之前先至获任命为财相的侯俊伟表明不会参选。曾经同卓惠斯竞逐党魁但系落败的前财相辛伟成，同前国防大臣莫佩林可能卷土重来。同前首相約翰遜關係密切的消息人士沒有證實亦都沒有否認有關約翰遜再度參選的猜測。在野工黨黨魁司紀賢說，維持約翰遜不適合做首相的看法，又形容假如對方回歸執政，對公眾而言是在傷口上添上侮辱。司紀賢說，他有一隊人正為大選作準備，工黨亦都已經擬備好一份宣言，並以大選為基礎，將黨內團隊轉移到相關工作上。俄罗斯和伊朗批评乌克兰和西方国家指称俄军在乌克兰使用伊朗制无人机，无非是想透过编造借口向莫斯科和德克兰施压，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俄罗斯常驻联合国第一副代表波利扬斯基说，伊朗并没有向俄方提供在乌克兰作战的无人机，又说不要低估俄罗斯无人机行业的技术和能力。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雅尼就指出，有些国家为了政治目的不遗余力散布虚假消息，捏造针对伊朗的指控，所谓伊朗输出无人机是毫无根据和未经证实的言论，伊朗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办公室主任顾问话，俄罗斯对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的攻击，可能影响乌克兰供电或供暖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情况存在较大的局限。那名顾问又话，乌克兰境内目前已经有1800个住宅区停止供水、供暖和供电。乌克兰电力公司昨日表示，哈尔科夫州、波尔塔瓦州、苏梅州和中部一些地区采取临时限制供电措施。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50.22，瑞士法郎1.005，加元1.379，人民币7.221，英镑对美元1.121，欧元对美元0.977，澳元对美元0.6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26880点，跌126点。伦敦金本盎司买入1626.02美元，卖出1626.1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下星期初风势颇大，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啦。咁荃湾线嘅中环站至金钟站之间嘅路段信号故障咧，已经完成复修啊。荃湾线嘅列车服务咧系逐步回复正常噶。荃湾线嘅列车服务咧逐步回复正常。咁另外讲翻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回旋处一带咧比较挤塞，咁同埋博爱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在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出，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扎山道一段就比较挤塞，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幽王准备亲自带兵出征，白风直单挑王朝，两人难分高下。黑风息同白风直私揣对策，麦雨骑已经喺梁城备战，黑风息决定亲自动身将麦雨骑召回，白风直将希望寄托喺麦雨骑嘅消息度，究竟打唔打探到呢？ 国剧830，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凌晨12:30精彩重温。 妈咪知道你昨晚偷偷地玩电话，所以今日就决定教你哋部电话12:00就会熄机。 妈咪，你咁做好过分啊！ 咁系哥哥同妹妹你哋唔遵守诺言先噶。 爸爸，你都一早知道噶啦，爸爸你好过分啊！ 想知道不得了家庭有几热闹，就要留意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8至10，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不得了剧场啦！ 伤残人士 来， 老人家 来， 长期病患者 来， 痛症患者 通通同我来， 松佢啲筋。 电视节目《做个健康快活人》第四季，由物理治疗师与职业治疗师团队组成健康快活关注组，每集落区支援有需要嘅朋友，同时俾你学翻两招扛下身。 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近排咧天朗氣清咧，亦都乾燥啲啦。咁大家洗衫咧都容易啲乾嘅。 係嘅。 咁但偶爾咧，香港咧都有幾日係好潮濕噶嘛。譬如你講緊今個禮拜二啊， 即係落雨啊。 係啦，嗰一日咧咪哇凍得好緊要，又落雨啊，跟住又即係打風唔成，你以為落三日雨冇落足嘅，落咗一日咁大把啦。 但嗰日好大喎。 係啊，但嗰一日咧就足以令到你啲衫咧唔乾啊，可能噏住咁樣啦。啊，睇到有個新聞幾得意喎，點解啲人咧成日咧即係特別係男人咧？只腳都好臭啊！即未至於香港腳喎，只腳都好臭咧。就係除咗真係只襪嘅問題啦， 鞋啦， 鞋嘅問題啦，或者真係著咗，喂大佬第16个钟咯，你喺個世界入邊，係你喺個世界入邊生活咗16个钟先翻到屋企，臭係感覺啦。第二咧，原來好多人咧洗襪嘅方法咧係錯曬。 咩啊？咩啊？抌落洗衣機洗， 你反唔反轉啊？ 冇喎、 啊，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 點解要反轉咧？ 小白咧， 我一時有反轉，一時冇反轉， 因為記唔記得啦？ 係啦，其實我有啲係襪一定會反轉係咩咧？就係我有陣時，譬如行山嘅時候，有啲腳趾襪啊，嗰啲腳即係一隻襪，咁但係佢上面嗰啲位就有五隻腳趾窿，咁就好似手襪咁樣，你套入去嘅啲腳趾，咁用嗰啲咧，嗰啲襪咧，因為其實佢都幾難除出嚟嘅，咁你一除嘅時候咧，佢就會一定反埋，咁嗰啲就反住嚟洗，我都覺得乾淨啲啊。 嗱，原來咧洗襪咧就盡量反轉洗，因為你著咧，即係你只腳嗰啲菌啊、真菌、乜菌嗰啲咧，其實喺內部啊嘛，咁所以洗嘅時候你應該反轉對襪嚟洗。如果咧你對襪咧超過3-4次咧都唔記得反轉嚟洗咧，咁久而久之咧，其實佢內部嗰啲叫細菌咧，未必清潔得到。 即係抌得啦，如果係咁樣。 咁又唔好咁曬，只要你願意喺過去嘅3-4次悔改，將只襪反轉。而摆翻落洗衣机洗、 哦。如果照你呢个逻辑，即系反转会洗得干净啲。咁任何衫都应该反转咧，特别系 T 恤。 T 恤系嘅， 你应该反转啦。 同埋你啲 print 都冇咁容易甩啦。 保障下自己冇咁着耐啲一件衫。 仲有一招，仲有一招，就唔好以为咧啊，反转咗嚟洗就 OK 啦。连浪都要攞个 反转浪， 系啦，反转浪。咁咧，你只袜咧就会相对冇咁多细菌啦，而佢又干得透彻一啲啦。咁而令到你隻腳咧就冇咁容易有腳臭啦，因為大家有陣時最尷尬係咩？你翻到屋企自己屋企 OK 啊，你去人哋屋企作客咧，好驚嗰下咧， 臭崩崩， 隻腳臭啊！你知香港人啲屋噶啦，唔係個個幾千尺噶嘛，即係你有即係有啲可能我有啲朋友啊，即係200-300尺咁樣，哇！真係噏住陣味都幾難搞，係不過近排 OK 嘅，咁啊都係天晴乾燥啊嚇，咁啊最多係洗衫嘅一個好日子啦，希望大家 keep 住香噴噴咁就 very good 啦。 之前曾經同大家講過有關唔同地方國家佢哋貼士嘅文化係點，今日想同大家一齊望一望印度、阿根廷同埃及佢哋嘅貼士文化又係點咧？想知嘅話，百元號轉頭就話俾你知。 是啊，一三零八四幺你红多万故事的迷失天雷 印度方面好多嘅餐厅啊，佢哋将标上面都会写到明服务费噶啦，所以咧就唔需要另外俾小费嘅。但系如果将单不含服务费嘅话，佢哋又有个习俗噶，通常咧都会计翻15%-20% 咧，就当系 tips 噶。嗱喺印度亦都可以见到明文规定讲到明咧有拒绝 tips 嘅餐厅噶，呢一种嘅做法一啲都唔稀奇噶，透明度仲相当高添。而在阿根廷方面，吃饱饱之后留下一笔慷慨的 tips 当然就是好事，不过原来是犯法的。他们在2004年通过一项的劳工法，规定餐饮业界一律拒绝收 tips， 不过可能当地人真的习惯了，令到餐厅很多的 waiter 人工收入原来有40%都还是依赖 tips 的。埃及富裕的一班人，他们通常都会给所有的服务从业员贴士的，不理是餐饮业定还是油站加油的小员工。埃及官方失业率其实达到就是 10% 的，在这种情况底下贴士的意义可以说是可大可小了，在个人和国家经济层面来讲原来都是有益的，所以相信他们会继续这种贴士文化的。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Muse 的作品 You make me feel like it's Halloween。 晨光警醒， 位听众早晨啊，今日嘅晨光警星邀请咗香港警察商业罪案调查科反诈骗协调中心嘅陈咏仪高级督察担任我哋嘉宾主持。Gloria 早晨，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我系 Gloria。 等，有一个咧，我唔识嘅电话号码打嚟，等我接咗个电话先啊，等 Gloria。喂，咦？又是那些錄音電話來的，好鬼煩啊這些電話。 錄音電話？ 是 不是說是衛生署打給你的呢？ 咦 ?Gloria 你怎麼知道的？ 其實今年頭半年，我們警方就已經接到12326宗的騙案，當中有大概786宗是電話騙案來的。而其中一個市民經常都遇到的騙案手法，就是假冒官員電話騙案，有成500宗假冒官員的案件的。而比較起去年的同期增加了207宗，而近排電話騙案裡面當中不少的開場白就是假冒衛生署和衛生防護中心的職員。 Gloria， 我記得你以前都跟聽眾分享過電話騙案的，那假冒官員這些是電話騙案之中最常見的手法，騙徒是否會冒充本地打出的電話號碼，以真人致電或者就是預錄語音兩種的方式打給受害人呢？ 好記性哦，而且騙徒一般都是講普通話或者廣東話，他會自稱是政府、執法人員、物流公司、電信公司、銀行或者其他公司型機構的職員，而之後騙徒就會訛稱受害人牽涉一些內地的刑事案件，或者需要跟內地的官員聯絡，就會將電話轉播到其他的同黨那裡進行詐騙的。 哦，那近排最熱門的電騙手法是怎樣的呢？ 在疫情来到现在，其实警方都收到不少是跟疫情相关的骗案查询和报案，而骗徒会用一些假冒来电显示技术，假扮由卫生署利用预录语音来联络市民，而之后将电话就会接驳去一个俄称是疫情中心的职员或者卫生署人员，再跟你说你涉及一些新冠病毒管制物品或者邮寄品，又或者有关一些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通知，而讲讲下，对方就会叫你提供自己的个人资料，包括银行账户资料和密码，去核实个身份来做调查。 不知道有没有真实的个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等我遇到这些骗徒对白都知道就对方是想呃我 啊。曾经有市民收到一些假冒卫生署职员打来，对方就用普通话跟他沟通，又跟他讲他的安心出行应用程式里面发现他曾经去过一些高危的地方，今日市民否认去过那些地方的时候，骗徒就会说他的安心出行已经被不法分子操控，所以就出现有关的到访记录，跟着就会要求市民提供自己的个人资料，包括银行户口资料和密码来做调查。 那真的要多加留意一下，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犯案的手法可以听听呢？ 亦都有市民收到一些假冒卫生防护中心的预录语音来电，声称有关新冠肺炎疫情有个重要通知要通知给受害人知，或者声称受害人有一份重要的医疗文件还未领取，而之后电话就会被转播到一个假冒卫生防护中心职员的骗徒，都是要求受害人提供他的个人资料，包括银行账户资料和密码。 我留意到都是交了个人资料和银行资料的，其实这样是不是很容易被人控制户口，甚至乎将钱转走的？ 是啊，另外也都有些市民收到假冒卫生署人员的电话，内容就是跟他说有关涉及新冠病毒管制物品、邮寄物品等等，骗徒还会利用卫生署真实的查询电话和地址，混合一些虚构的人名和工作编号来进行诈骗，真真假假，令到市民就信以为真。 哎呀，是啊是啊，因为有时听到对方讲得出我自己的个人资料，包括是我的全名、身份证号码，那我这些小市民其实又怎会知道判断得到他是不是骗徒啊？ 我都很明白你们的忧虑，其实卫生防护中心都有做过澄清的，中心是不会要求市民提供银行户口或者信用卡这些敏感和财务资料，也都不会用一些预录或者语音讯息去打给市民的。 Gloria， 除了卫生署和卫生防护中心之外，骗徒还会假扮什么人去骗人呢？ 其实被骗徒假冒过的身份真的不能进录，例如政府部门来讲就有卫生署、社会福利署、通讯事务管理局，而执法人员方面就有警察、入境处、海关和廉政公署，而物流公司、电信公司、银行或者其他公司型的机构，例如好像香港的房屋委员会、消费者委员会都被人假冒过的。咁骗徒会用不同的身份和籍口去打给你，再演化成一些案件调查， 其实最终的目的呢就是呃你的钱或者是个人资料。 诶，咁我又唔明咯，调查案件点会变成呃钱嘅？咁我唔汇钱俾佢咪安全咯？ 骗徒咧会用几种嘅方法嚟呃钱嘅，而最直接嘅咧，骗徒就会要求受害人交一啲保证金或者保释金嚟以示清白。佢会叫受害人将钱咧转入去佢哋安排嘅户口。另一种咧，骗徒就会假好心咁样帮受害人争取到一个快速资产审查，去证明受害人嘅清白。而做法咧就系叫受害人将所有嘅钱转入去网上理财户口嗰度做资产审查，而之后咧就会 send 一个应用程式嘅连结俾受害人，叫受害人喺恶意应用程式里面输入翻自己嘅个人资料同埋网上理财户口号码同埋密码。而当骗徒有齐晒受害人嘅网上理财户口资料同埋密码，就会喺短时间之内咧将佢户口嘅钱转走晒。所以记得唔好随便咁样点开一啲不明来历嘅超连结，或者下载一啲不明应用程式，又或者喺啲程式里面咧输入任何嘅资料啊。 咁如果当大家遇到怀疑电话骗案嘅时候，我哋应该点做呢？ 市民如果接到怀疑诈骗嘅来电，就要即刻收线，同埋主动核实翻对方嘅身份，千祈唔好听来电者提出嘅任何指示，时刻都要记住我哋嘅防骗三宝：收线、核实、揾求助。重点咧系要快啊！ 嗯，明白。咁如果又真系发现俾人呃咗啲钱，咁我又应该点做呢？ 如果你收到诈骗电话，又因为咁而有金钱嘅损失咧，第一时间要通知自己嘅银行，立即停止所有嘅汇款，然后带埋同骗徒嘅通话或者信息记录，同埋汇款记录咧，亲身去到就近嘅警署度报案。如果你收到诈骗电话，但系又冇金钱损失嘅话，就可以透过我哋警务处网站嘅电子报案中心，同警方提供翻骗案情报。 诶 ，Gloria， 头先咧你都提过啦，防骗三宝就系收线、核实同埋揾求助。咁我真系五十五十，唔知佢讲嘅嘢系咪真，又可以去边一度揾求助呢？ 如果你有怀疑的话，可以打来反诈骗协调中心24小时咨询热线防骗2 18222跟我们谈谈。而在日常想知道有什么最新的防骗警示，就可以上我们的中心网站浏览，网址就是 www.adcc.gov.hk。 还有啊，在上集的神光警星，我们都分享过一个新推出的诈骗陷阱搜寻器，你仲记唔记得啊？ 我梗系记得啦，好似系叫做防骗伺服器。诶、，Gloria， 不如你都同我哋听众讲下，佢系点样可以帮助市民分别到诈骗同埋网络陷阱啊？ 嗱，防骗伺服器 Scammeter 系我哋警方喺十月头推出嘅一站式诈骗陷阱搜寻器。咁如果你遇到一啲好可疑嘅来电，就可以喺防骗伺服器里面输入翻相关嘅收款账户同埋电话号码等等。咁评估下对方嘅收款账户同埋电话号码，会唔会同过去嘅诈骗案有关？ 咁如果骗徒冒充警方或者执法人员，我又应该点样去到确认电话当中嘅对方嘅真正身份同埋真伪呢？ 嗱，第一，内地嘅公安喺香港咧系冇执法权嘅。咁如果你收到自称内地公安跨境执法嘅电话，呢、这个一定系电话骗案嚟噶。第二，警方同埋其他政府机构咧系唔会用加852字头嘅电话嚟打俾市民嘅。第三，真正的執法人員在調查案件的時候，是不會透過電話和你索取一些銀行帳戶密碼，亦都不會指示你將錢轉到去指定的銀行帳戶那裡做快速資產審查的。 欸、Gloria， 如果遇到有自稱執法人員或者自稱是政府機構的職員，甚至乎又是自稱香港警察，那麼套取我講個人資料和要求給錢，我又真的很想去到核實他的身份，我又可以應該怎麼做呢？ 你可以主动咁样向相关嘅机构查证翻来电者嘅身份。如果你需要确认自称系香港警务人员嘅身份咧，就可以向警署或者有关部门嗰度核实翻对方啊。咁提多一句，就算打俾你嘅人可以讲得出你嘅个人资料，或者系传送一啲有你张相嘅法律文件，亦都唔代表佢系真正嘅执法人员嚟噶。因为骗徒是可以透过非法的手段去拿到市民的个人资料。 哼，他们这么衰，等我以后收到这些呃人电话就即刻封锁了他先。现在的骗徒真的很懂得捉心理的，专找人性的弱点去到呃人啊。 没错啊，恐惧、寂寞、贪心、无知，这些都是人性的弱点，也都是骗徒向我们埋手的切入点来的。骗徒咧好叻咧，就捉摸大家情感嘅脆弱面，然后咧就再整唔同嘅骗案剧情出嚟， 配合埋一啲心理技巧，令到你不知不觉咁样代入骗局。 诶 ，Gloria， 反诈骗协调中心啦，有冇加强防骗宣传，等市民冇咁容易俾人呃咧？ 有啊，我哋反诈骗协调中心 ADCC 喺十月咧会展开新一浪嘅防骗宣传活动，叫做喜怒哀乐。咁同大家剖析一下骗徒喺电话骗案、网恋骗案、投资骗案同埋求职骗案里面利用到边啲心理技巧同埋行骗嘅伎俩。如果你唔想俾人呃晒毕生积蓄咧，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嘅宣传活动啦。 诶，我都好有兴趣，唔知道打头阵嘅会系啲乜嘢题目呢？ 第一浪咧就会系叫做来电靠客，等大家认识一下喺电话骗案之中咧，骗徒会点样利用假执法人员、假案件调查、假拘捕令同埋假应用程式咁样，令到你深陷恐惧，最后将你一铺清袋啊！ 哇，防骗嘅资讯又多又新，真系好难时刻紧贴住。 唔使担心，我哋反诈骗协调中心嘅网站喺10月3日咧加推咗一个新嘅订阅功能。如果市民想接收到最新的骗案警示，自觉地最新鲜滚热辣的骗徒手法去远离骗案的话，就可以在我们中心网站 www.adcc.gov.hk 到按个订阅，当我们有新的骗案警示推出就会自动收到的了。各位听众真的要密密更新自己的防骗知识，这样才可以帮到自己又帮到身边人。 大家如果不想万人一拍收到最新防骗资讯，就记住了，快点浏览 ADCC 网站和订阅了，还要将收到的最新骗案手法分享给身边的人，不要看着他们成为下一个骗案受害人。今天麻烦 Gloria， 拜拜 拜拜。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下星期初风势颇大，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较早前咧，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青山公路嗰度咧，因为有意外啦。咁啊，头先都几塞车噶，而家意外事故清晒场噶啦，只系多车啲嘅啫。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马斯道，咁啊，而靠右边线去北角行车线咧都系多车嘅。坚拿道天桥过海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比较多车，龙尾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去到果栏附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港岛龙尾近住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大老山隧道嘅九龙方向只系隧道入口范围繁忙少少嘅啫。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港岛路面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嘉华国际一带咧就比较多车嘅。新界啦，大埔公路近住沙田和斜村段来往方向都仲系比较多车，而屯门公路咧而家去九龙方向就系净系呢个市中心嗰段多车嘅啫。后一啲嘅元朗公路去屯门就府地嗰段繁忙，仲有就系龙富路啦，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都系比较多车啲噶。荃湾的海角街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现在海角街去深井方向就封了路，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到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 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今年只得21岁来自美国的网络红人 Jake。 It's just two lovers sitting in the car listening to blonde falling for each other pink and orange skies feeling super childish no Donald Glover this call from my mother like where you at tonight got no alibi I was all alone with the love of my life she's got glitter for skin my brain网上的一些片段呢点击率可以说是非常之高啦，而今次呢一首新歌呢都令我哋有一个惊喜啊，本周上升多一级去到 Hong Kong Top 10第六位 Jake Golden Hour。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目前最大的影音分享网站计划推出一项新服务，就是整合其他串流影音平台做宣传。当用户在网站见到预告片段又想看全套戏又或者影集的话，就可以按个掣订购串流服务，即时欣赏这一出戏。不知道到时的效果如何呢？ 逢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洪建威支培知识会社。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e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嘅情况啦。再有美国联储局官员咧发表一啲鹰派言论啦。美国嘅十年期债息咧冲上 4.2 厘嘅水平啦，系14年嘅高位啊。咁啊拖累美股倒跌，因为咧一开始道琼斯道指咧其实系升紧400几点啊，咁啊其后就倒跌啦。咁啊收市跌90点，标普500指数咧跌29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65点啦。港股点睇啊？港股 ADR 咧指数向上。咁啊，升18点，睇下有冇机会咧。虽然微微升少少，咁啊，下午嘅升幅可以扩大一啲啦。咁等大家咧有个 Happy Friday 咧，咁啊开心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今日朝头早嘅大壮开咪，我哋梗系电话打俾阿大壮咪啦。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小白。 最近咧都见到好多体育盛事啊，吓，今年我哋都会见到咧有唔少啊喺香港方面都有好睇头嘅比赛，都系球类嘅比赛。唔知道啊，大壮咪啊会唔会同啲朋友一齐一路闲谈嘅时候，一路督下波咁样，有一种温文尔雅嘅感觉嘅咧吓？ 温文尔雅就唔知系咪啦，不过上个星期咧就真系啊，大家都好雀跃啦。 嗯， 见到就红馆啊，话八千几人， 嗯， 然后火箭奥苏利云都话未见过，咁啊大家香港啲啊桌球迷就好开心啦，吓， 系啦，阿傅家俊阿 Marco 咧就打到决赛啦，仲要系147啊，同戴希坚斯先入去吓， 系 真系够晒啊，刺激 系啊，因为令到成个香港咧都会觉得啲噱头呢样嘢，大家都应该好好地关心一下，即系成日节目嗰度都会讲啊，噱头以前俾人哋感觉就梗系波楼啊，乌烟瘴气啦，好彩阿 Marco 喺度，因为 Marco 可以话俾我哋知道咧，噱头真系可以系一种新史嘅运动嚟噶吓。 系咯，你睇下 Marco 成个新市款行出嚟，系咪？ 系啊， 正经到唔正经啊！ Marco 以前有冇其他嘅桌球选手嘅咧？嗬， 嗱咁嘅样，以前咧就冇咁多，好似傅家俊咁样话打职业啦。不过咧就呢一次嘅盛事咧，就令我谂翻啲啊，几廿年前啊都，好似大台咧就试过搞过一次嗰啲咁嘅游艺活动咧，嗰阵时就好兴嘅啲筹款咧。揾翻晒啲名人啊，啲嘢曹廣榮啊、黃錢麒麟嗰啲以前啲高官都出嚟，嗰陣時社會風氣唔係啊，唔係而家咁噶嘛。咁啊，與眾同樂噶嘛，獎牌。咁當中咧有個項目就打桌球噶嘛。咁啊，兩個對手係邊個呢？一個就阿賭王黃新。咁另外一邊咧？就新鮮滾熱辣影帝阿謝賢啊！ 喂，哦咁犀利啊！佢哋喺即係幾十年前已經喺啊熒幕上對碰咯、 哦。係啊，咁就睇記翻咧，佢嗰陣時就唔係打 snooker 嘅，嗰個整緊啲 pool 係嘛？ 哦， 啊啲美式多少嘅桌球啦咁樣啊，咪知啊四哥都威噶嘛？ 咁梗係啦， 係波樓嘅高手嚟㗎啦，係文啊。咁咧就阿四哥就開波啊，咁啊上台一。打咗几个入洞之后咧，其中一个波咧吓入唔到咧，跟住就到赌王埋台。 系， 哇，原来啊，赌王真系身手了得喎。 诶， 埋台之后就全部一铺清。 哎呀，四哥就嗰个叫做上场嘅机会就俾赌王咧就封杀咗啦。 啊，所以大家喺荧幕面前见到依然台都唔系。浪得虚名系咪咁样 啊？真系好嘢啊！不过讲开呢啲叫做督波啦，咁啊香港除咗督波之外咧，仲有好多嘅球类活动嘅，篮球啊，甚至乎排球啊，足球都有嘅、啊。喂，大壮咪讲开又讲啦，其实最近咧都见到足总方面咧有啲嘅新闻消息都系同法庭有关啊，上埋港文添、啊，到底系咩来龙去脉咧？ 啊！呢样嘢咧就系我哋平时好多时都一讨论香港足球，讲起阿足总搞乜乜咩，搞乜嘢咁样啊？呢次真系搞嗰啲嘢咯。 哎呀，真系上埋港文都唔知系咪好事啊！今次都系啲法庭案、啊。 系啦，嗱，我哋见到咧就系、是原来话系有刑事恐吓咁、啊、样。咁啊，内容咧系乜嘢咧？就话原来有个董事咧就同呢个足总嘅主席咧有啲唔咬言啦。咁啊，爭執之下咧，唔知點解阿董事咧就寄咗一啲指責嘅點心啊！平時好多時春秋二祭都有做啲指責嘢噶， 係啊， 佢有指責點心。 哇！呢、這個都大開眼界喎、啊！而家啲指責商品都相當之多元化，我以為淨係都係追上潮流，都係得啲電子產品啦、啊。原來食物方面嘅種類都已經多樣化嘞噃。 啊，睇報道就冇講清楚係咪？啊！搞燒賣定叉燒包啦，咁啊，總之就變成咗其中一項嘅、可能係個刑事恐嚇罪嘅元素嚟嘅 嚇。咁啊，先人食嘅嘢咧，我哋啲凡人啊，在世人就唔應該掂嘅，留翻俾到位嘅先人就好啲啦。 就睇翻啲案情咧，就照報道啦，佢就唔係報道得好全面嘅。咁啊，另外仲有啲係。一个鸡头啊， 系 加埋个鸡屁股啊， 哦呢、這个就 顺丰入住， 呢个就系新鲜噶啦嘛，唔系指责噶啦嘛， 照睇报道就系啦，咁又系送咗俾阿主席， 哎呀， 主席咪走去报案咯， 咁啊梗系啦，你俾我都报案啦，有人寄啲咁嘅嘢俾我，我梗系惊啦，一打开个顺丰真系菜咁嘅嘢，咁嘅反应啊， 嗱咁问题就系、是、亦都会问啦，咁嘅样。是不是可以怎么构成到这个刑事的恐吓呢这样、吓呢就可以成日吓亲的。咁如果阿太太夜晚咧做面膜，咁你冇通知你，又冇开着灯咧，都可能吓亲噶嘛。 系自己喺屋企都大叫三声，做乜有个南方南面神婆嚟咗？ 咁但系吓亲咧就唔系呢个控罪嘅全部嚟嘅。咁啊，仲系有啲目的嘅嗰、那个人啊，包括要威胁啦。威胁个人要佢做一啲嘢、 但系如果唔做啊，点点点咁吓，又或者咧，一定要佢唔准做乜嘢乜嘢啊，咁样吓， 嗯， 咁先至咧系加埋嗰个威吓咧，先至有罪嘅。 喂，咁即系我又咁问啦，我就咁寄咗一啲好失礼人嘅东西啊，去到俾某一个人。然后当佢打开，又例如系见到譬如指扎点心咁样，咁佢好惊。不过我又冇要求任何嘅事情嘅话，咁可能法律上都唔可以叫做我系恐吓噶。 咁啊，要睇下即系法庭咧，或者控方咧，就考虑一下。 嗯。 啊，仲有冇其他嘅事情啦？ 嗯。 啊，即系要符合晒咧整个控罪上所有元素咧，先至可以系构成呢个罪行嘅。咁、 哦、 你话一啲拎出嚟唔等使嘅嘢咁啊，睇下咩啦。即系差唔多。另一个譬如就是你带佢睇恐怖片，睇到好惊，好惊还惊啫。吓、啊，你冇话到嗱，如果你啊唔做功课，带你去睇恐怖片咁。 呢、這个啱我同我个仔讲啊，大仲威。嗱，如果你曳嘅话咧，我就捉你去戏院嗰度睇恐怖片，吓死佢。 咁当然亦都有一样嘢，就话法庭都考虑埋呢个真系有意去威吓人啦、 啊， 定系一时之气、啊，蹬一啲说话出嚟嘅、你知啦，你讲到足球、啊、以前花墟啊，我谂嗰几千个球迷。随口噏出嚟都唔知几多说话，听到都有啲惊恐噶嘛。 系啊，嗰啲就大部分都系听咗啊，咁啊唔会实践嘅。咁、啊、但系听落去你都惊啦。 咁你问下啲资深球员，佢哋都听到惯晒噶啦嘛。 系啊， 咁系咪有构成刑事恐吓咧？咁、咪要睇睇实际情况咯。 哦，全部都系 case by case 嘅。咁嗱，语言暴力咧，一般嚟讲系咪都举喺呢个恐吓案上面几容易入罪嘅咧？ 嗱，呢個語言暴力就係本身係一個一樣嘢嚟㗎啦，即係就算佢唔係構成有威嚇都好嚇，咁、呢個都係應該嘅嘢嚟啦。咁但係如果要跌翻落去嗰個控罪嚟講咧，就好似頭先咁講啦嚇，佢真係啲威脅嘅，即係唔係淨係嚇一嚇咁嘅樣嚇，佢、可能有啲要求咧、又或者會話俾人聽嗱，乜乜乜乜咁啊，跟住又再要做一啲非法嘅嘢。咁啊，令到人哋真系受惊嘅，咁先构成咯。咁、如果唔系话，即系隔篱邻舍嘈交，咁有时候啊讲大咗啦，叫做吓。咁、嘅时候咧就另外一边如果受惊吓、又担心佢会做出一啲不法嘅事啊，咁、当然可以报警啦。咁、法庭咧就去到咧就可能睇睇，咦，讲呢啲说话咧，真系人哋觉得。啊！佢会做出一啲非法嘅嘢、哦，人哋真系惊、哦，咁啊会定罪噶。 暴力嘅嘢咧，就任何渠道咧都唔应该出现嘅。咁啊，所以咧，我哋都系吓睇翻波，睇下桌球啊，又或者足球方面咧，啊睇翻一啲正正经经嘅比赛，咁就稳阵啲啦。 期望下一次嘅147快啲出现啦。咁如果你话睇足球嘅话，咁啊睇远啲啦。如果上官司齐。睇英國嗰兩單，隔離會特地搞成點啊？ 係啦，咁我哋有啲咩跟進，大眾咪下個星期又同我哋講下啦。 好，唔該曬， 唔該曬，大眾咪，拜拜， 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啱啱出炉嘅施政报告讲紧将军澳嘅137区发展计划，预料提供50,000个单位。究竟边度系137区啊？就系过咗工业区，近住水泥厂嗰个地方咯。另外，香港政府同时着力喺发展棕地，新界现时有1600公顷嘅棕地，当中超过一半咧会陆续发展噶。以古洞北同埋咧粉岭北新发展区为例，两年前开始清理嘅棕地咧。今年完成了平整并且提交房委会兴建公共房屋，好希望尽快就可以有多些公营的房屋给市民可以享用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奥。

討論一下呢個星期咧立法會會議上面討論過嘅議題啊。咁、大家關心嘅朋友咧，記得要留意七點半議事論事啦。 好，咁大家留意住啦。另外八點鐘都要睇埋，就係、做個健康快活人。 系啦，咁嚟到第四季啦，咁我哋每一集咧都会有一个环节叫做复康治疗全面睇啊，咁今集咧请嚟物理治疗师咧为一啲所谓嘅照顾者咧舒缓佢哋嘅啲肩颈膊痛嘅，咁照顾者系咩意思咧？就系屋企咧如果有一啲长期需要自己照顾嗰啲家人啊，咁就叫照顾者啦。咁今晚个主角咧。阿蔡爸爸，咁佢要长期照顾咧，佢嗰个失去自理能力嘅仔阿嘉伟啊，咁阿蔡爸爸成日要抱佢扶佢啊，所以佢搞到自己咧嗰啲肩颈啊膊头都会痛嘅。咁今晚咧物理治疗师咧会教大家一啲放松肌肉同埋关节嘅动作。咁如果咁啱你都系嗰啲照顾者又有呢啲问题咧，就记得八点钟要睇嘅节目啦。 系我虽然咧就唔系一名嘅照顾者但系我啲肩梗啊、膊痛啊，成日都系陪住我啊，我都要谂下计咧，整整下佢先，我都要黐住今日夜晚睇呢个节目噶。 冇错啊。咁直落啦，去到夜晚十一点半啊，有呢个《中国新疆之历史印记》呢、這个中录中国嘅纪录片啦。咁嚟到最后一集啦，咁同大家睇下咧，新疆啊，即系古时叫西域啊，出产最叻嗰样嘢就系、玉石啊。咁系啦，啲靓玉原来咧早起商代至秦汉嗰千几年之间咧，西域出嗰啲靓玉咧已经系当时中原一带同埋西域咧公认噶啦。咁好系啦，西域同中原佢哋落，即系佢哋一路贸易往来咧，呢啲玉石亦都系最早嘅商品之一。咁今晚嘅节目就会带大家睇下呢个贸易嘅历史啦。 哦，咁今日都仲海采开采紧噶嘛？佢哋啲玉石。 冇错啊！ 哇，即系千几二千年啊！呢啲历史咁，我哋大家要留意住啊！十一点半嘅时间，《中国新疆之历史印记》咁啊，留意住啦吓！唔该晒昌，拜拜。 唔该晒。 讲开啲玉石咧，钟哥啊，香港都有唔少玉石市场嘅。 而家仲有冇行下？ 仲有嘅，我屋企附近有一个嘅。虽然入到去就都生意就一般般啦，因为即系可能真系少咗游客嘅。老实讲一句就是、 我比较年轻嘅时代咧，我哋所谓嘅玉石市场就都当然我阿妈带我。 都通州街通即系深水埗嗰度有一个啦。 使咁远添啊？ 系咩？系咩？ 街市已经有。 街市 系点样咧？是真系攞住块布，咁啊摊喺地下度，然之后咧就摆咗一只嘢，嗰个卖嗰个就担住张凳仔，坐喺度咯。咁跟住即系我阿妈当年已经系师奶嚟噶啦嘛，当年咁啊大家 家庭主妇 都系师奶啊，拖住啲细路咧就喺地下度拣咯。跟住呢一档唔啱啊，下一档 系咪嗰阵时话即系有呢啲配饰咧，都系爱嚟压下惊啊，或者读书叻啲啊嗰啲诸如此类 嘅 啲作用咁啊？你 又话啊嘛，越大越绿，越大越绿真系好嘢咁嘅解。 有冇咩啊？有冇 keep 住啊？依家仲 冇啦，梗系 可能有咧，翻屋企搵翻佢啦。呢啲玉石嘅嘢都系开心嘅。好，转个头翻嚟咧，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施政报告提到，过去两年本地劳动人口流失大约14万。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劳动人口减少并不代表全部外流。14万人当中有88000人属于高技术人口，反映本港有人才缺口，要采取积极措施应对。他强调，无需与其他地方的抢人才政策比较，各地都有他们的特点和不同的处境。本港有固有的优势，能够令人才留低。出席同一节目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亦都话，认同本港无需同其他地方比较，从商界角度看，今次的抢人才政策非常全面，考虑周详，一定能够产生效应，招揽到人才。邱应华又提到，当局今年内会成立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同时会成立相关咨询委员会，邀请有份量的业界人士做咨询和提交给财政司司长，并同跨政策局商讨，再决定物色哪些公司。他说，在内地和海外的17个办事处会成立招商引才专组，主动找目标，名单正是筹备中，期望明年落实执行。 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未来五年兴建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网站发文说，不少人不了解组装合成法，以为单位似砌积木，快速起好就好儿戏，但单位之间加固做好，工程都会符合法例规定，落大雨甚至台风都没问题。何永贤引述建筑署说，组装合成建筑法有多项优点，包括可以加快建造工程，单位内有独立洗手间和主食空间，门窗、冷气和热水炉等的设备都可以在预制单位安装好，单位可以按需要打通，楼宇的层数高的话还可以加电梯方便上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办公室主任顾问说，俄罗斯对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的攻击可能影响乌克兰供电或供暖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情况存在较大局限。那名的顾问又说，乌克兰境内目前已经有1800个住宅区停止供水、供暖和供电。乌克兰电力公司昨天表示，哈尔科夫州、波尔塔瓦、苏梅州和中部一些的地区采取临时限制供电措施。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下星期初风势颇大，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10点，升30点，总成交金额5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0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2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34元，升1.6；阿里巴巴70.5，升6毫；中国移动49.35，跌7.5；盈富基金16.96，系升4仙；恒生中国企业56.02，升3毫；京东集团166.8，升4.8；美团142.2，升1.4；药明生物43.35，升6.5；友邦保险67元，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50.25，瑞士法郎1.006，加元1.379，人民币7.24，英镑对美元1.121，欧元对美元0.977，澳元对美元0.6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26905点，跌101点，港金报15240元，跌30元。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626.22美元，卖出1626.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现在只是隧道入口范围多车一些。坚拿道天桥过海雾浓味的，但是反方向南行线落去黄泥涌道就比较多车一点。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学园街，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港岛路面方面，由于干诺道中近住文华里那里还有些紧急维修，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对开的慢线继续是有封路措施的。九龙方面，现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照钻石山段还是交通繁忙的，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康宁道一带就比较多车，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一带都是交通繁忙的。葵涌的安哲里因为早前爆水管要进行紧急维修，安哲里近住安哲街那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而荃湾的海角街就都是因为爆水管去深井方向，现在唯一的行车线是封了的，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了。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状态、属性、描述等等含义，同名词或者动词相比，形容词本身的词类地位最不清晰。不使用到文法理论来讲的，叫你形容一件事其实一啲都不容易。不要以为只是小朋友不懂，大人亦未必一定叻。举一个简单例子，如果你见到一个男人，你会怎样形容他呢？一个男人，中等身材，黑头发咯。以前看那些寻人启示，经常都只是会得到这些提示。中等身材，何谓中等身材呢？你觉得他身材中等，不等于我觉得中等。黑头发黑成点先？好黑那种黑，还是不是那么黑那种黑呢？离谱话法呢，都话黑色，仲边有分黑唔黑噶？黑就系黑啦。有冇听过点样形容黑色呢？深还是浅？所以会有深黑色同埋浅黑色。加咗深或者浅嘅形容之后，你会觉得黑色系有得分、哦。净系话一个男人中等身材、黑色头发，真系成街都系。所以形容词好重要，应该是话贴切的形容词先最重要。我哋要形容词，是咪因为本身想指明的事、地、人都不能够足以反映当下情况，冇办法睇到究竟现况如何，所以要讲多几个字，令到大家更清晰明了呢？举多个例子，如果话今日我翻工。你不会知道今日到底是怎样，我的状态如何，翻工做些什么。要清楚说明就要逐一拆解。例如你说今日，我怎知道今日是哪日，可能隔了两日才听。要讲清楚是2022年10月21号这一日。这日怎样啊？秋高气爽，终于有凉风的感觉。关于自己又怎样呢？睡眼惺忪，状态欠佳，心乱如麻。至于工作，是一份需要极度专注，做好多准备的艰巨任务。如果要形容仔细，今日我翻工，可能要咁讲啊。喺2022年10月21号呢一日，秋高气爽，终于有凉风嘅感觉，仍然睡眼惺忪，状态欠佳，心乱如麻嘅我，正准备执行一件需要极度专注做好多准备的艰巨任务。所以我好怕解释一些东西，怕讲得不清不楚，形容得不好有理说不清，反而越描越黑，讲那么多做什么，情愿选择不讲。要形容得那么仔细又会好麻烦，所以用得最多的形容词就是难以形容。今日我开工真是难以形容，即刻明晒。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忘记你怎么抱紧我，忘记你当晚是怎么亲我，但这首不变情歌，在你家中的唱机里，在你一呼一吸接受来一段吉他一个和弦，像你那么摇撼着我，狂热如火，收音机中听那冲动的演唱，情歌一首一首说出真相，谁又会知我们当天分享过那首歌，谁会欣赏、哦、从收音机听到你冲动的点唱，还衷心的表白你真相，前在半空唯有你声线是这么吸引，是这首不变情歌，是你一把不变声音，是我所等的歌曲与故事。 真相，情在半空，犹如走进现场。这首歌原来是你冲动变唱，冲动的点唱，情歌一首一首说出真相，谁又会知我们当天分享过那首歌，谁会欣赏。从收音机听到你冲动的点唱，还衷心的表白你真相，情在半空，犹如走进现场。这首歌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好食咩好？周末 系啊！我哋之前两日整咗嗰啲系甜品或者前菜嘅嘢啦，咁啊美食啊，咁啊但系点能够少咗个主菜咧？咁样 哎呀，我以为食。前菜食饱啊， 唔得， 其实食前菜都饱嘅， 要食啲主菜嘅。 喂，如果食韩国餐咧，食前菜真系都可以食到好饱。 系啊， 呢个真啊，前菜嗱，韩式嗰啲你中意食咩啊？我最中意就系嗰啲黄豆，有炒黄豆嗰啲， 黄牙白，咩大豆芽菜， 系大豆芽嗰个。 我其实老实讲啦，我韩国同埋日本拣咧，我拣日本嘅。 系 韩国我真系褪后少少。嗱，影视娱乐咧，南韩就真系发展得好 紧。系啊， 但我成日觉得咧，食材方面咧，南韩咧即系同日本 compare 咧系争少少。 呢个都有得解嘅。你睇翻佢本身个国家个地理位置咧，你系明白噶。嗱，日本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其实佢哋真系叫做一年四季。嗰個春夏秋冬非常之分明，咁而且佢嘅地理位置咧有啲山啊，咁有啲低谷啊咁樣，咁你變咗係好容易就種到一啲好嘅食材。咁啲韓國方面咧， 凍得滯， 其實真係係噶凍得滯，咁你變咗佢哋大部分嘅食物都係要醃啊，即係夏天一嚟嘅時候就即刻 好多醃物啊，所以 係啊，咁啊即刻醃啊醃曬佢，等你好過冬啊咁樣。 我同你哋唔同。我冇乜所謂嘅，好食就得。咁就話阿小白講嗰個咩前菜嗰度咧，咁我記得以前去韓國燒烤食嗰啲韓國燒烤咧，嗰啲肉味嚟啊！我淨係食嗰啲前菜可以食兩碗飯， 哇！ 係啊， 好勁喎，好味，因為好味咁食，我食咗兩碗飯。 所以你又中咗計啊，鐘哥。 跟住未入 main course 已經飽咗啦！你原本嗰啲肉係放題嚟嘅，點知你就飽咗？ 係啊， 都可能係都唔定。 係啊，唔緊要嘅，係啊，咪減下咯，減下量咯，下次食少啲，跟住 main course 就再食翻多啲。 而家唔會減量啦，而家 係咪啊？放肆咁食係嘛？係啊，咁你做翻運動咪得咯，相應 都唔做啊！ 唔好咁樣乖， 靠自己優良嘅 DNA。 乖啊，乖乖。 而家最緊要咩？做啲自己想做嘅嘢啊嘛。 係嘅， 人到呢個年紀， 開心。 佢出去想食又食，想玩又玩， 快乐最紧要。 所以而家有人话：喂，钟哥你肥咗，跟住我答案就系你理得我啫。 啊，都啱啊， 幸福肥，幸福肥啊，幸福感啊！你施政报告讲咗好多次， 幸福感啊！ 嗱，呢啲字眼要写，断崖式啊，幸福感啊，呢啲沉浸式消费啊，呢啲新用语嚟噶，2022年到2023年最新嘅潮语。 写喺个电话入边，随时攞翻出嚟 review。 好嚟，俾翻个主菜。 好，个主菜咧，又问下两位啦，唔中意食嗰啲汉堡扒， 中意， 系啊，汉堡扒嗱，街上面都有好多唔同款式嘅，咁、有啲系普通啲噶啦，有啲咧就可能佢哋标榜就系用和牛啊咁样去到整嘅，咁整起上嚟就好香。如果用和牛嘅汉堡咧，其实有阵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几考功夫， 但会唔会有啲嘥咗咧？即系用和牛，但系过嚟整汉堡， 佢和牛都系成分啫， 系嗰啲下腩肉噶嘛，和牛一只和牛都有啲下腩肉嘅。 嗱、這個、呢个咧，小白就点出重点来啦。嗱，通常呢个环节咧，成日都小白会讲好多佢嘅烹调方法啦，我都好少搭嘴，但系唯独咧汉堡扒咧，我真系会翻屋企煎，但我煎咧遇上一个好大问题，我好容易煎窿。咁、好啦，嗱，我又想请教一下小白啦，点样可以煎汉堡扒，即系冇咁窿都好啊？即系嗱，我知少少窿咧，就一定系梗焗噶啦。嗱、落多啲油，我又试过啊，解冻解得再足啲又试过，究竟点搞咧？ 其实咧，你煎汉堡扒嘅时候咧，你唔想咁窿，未必系关嗰个油事啊。如果你选择一啲和牛嘅漢堡扒，你更加唔需要特別加好多油添，因為本身嗰塊漢堡扒咧，嗰啲油咧都已經嚇死你。咁你再加嘅話咧，其實嗰個作用亦都不大，反而係嗰個烹調嘅時候，其實有幾個方法嘅，你可以選擇焗啦。焗嘅話咧，你就可以更加容易控制。不過焗咧，漢堡扒我發覺幾容易出現一個問題，就係佢會散啊。都散得幾容易，特別係買一啲佢標榜係上乘牛肉嘅漢堡扒嘅時候咧，佢即係被破壞嗰個嘅機率相當之高。 因為佢嗰啲入邊啲 bonding 啊，你焗咧佢會令到佢冇咁黏身啊。但係咧煎咧又有另一個問題，頭先除咗講窿咧。就係咧，佢入邊個心咧未必熟。嗱，你喺如果日本超級市場買嗰啲漢堡扒咧，厚揼揼嘅，你未必中間可以熟得曬。有時你要翻煎咧，又老咗啦。嗱，所以我就話呢個比較叫做 pedicle 啲嘅一個問題。 所以喺煎嘅時候或者焗就唔需要呢個辦法啦。煎嘅時候咧，最好咧都係開頭嘅時候咧就用猛火煎一煎佢，因為佢細火等佢出咗油，跟住大火。大火之後咧，佢就急速咧就鎖住咗佢個外圍，咁你就冇咁容易散啦。然後轉翻做慢火，就等佢慢慢拱翻啲熱力入去中間。其實有少少套路咧，同煎牛扒都差唔多，咁都可以令到入邊又熟啦，同埋有個技術就係唔需要令到佢成日散。咁但係今日咧講呢一個嘅漢堡扒咧，就唔係一般嚇街上面見得到嘅漢堡扒啦，就係因為你自己可以自己整嘅漢堡扒。 哦， 好簡單。咁你只係需要肉咧，你自己就睇下選擇咩肉啦。你普通 係啦， 街市買啲肉。嘅谂住整啲普通汉堡都可以嘅，咁你预备可能系一个拳头大啲多少少嘅肉碎，然后咧亦都可以准备埋洋葱啦、橄榄油啊，我会选择埋咧就系蓝莓啦，亦都有一啲香草，香草其实你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嘅香草，跟住就盐啊、胡椒粉、水啊咁都系准备咗先。好啦，咁啊个步骤非常之简单啦，咁啊肉咧其实你都系因为佢你本身已经搅烂咗噶啦嘛。咁你就將個洋葱剝咗皮先，咁一半咧就係剁碎佢嘅，另外嗰半咧其實切片其實就 OK， 因為洋葱都可以有唔同嘅食法噶嘛。然後咧你就用呢一個嘅攪碎咗嗰個洋葱，加埋牛肉，咁亦都係加啲鹽。胡椒粉一齊咧就好高速咁搞，搞完之後你就發覺佢嘅黏力咧。就開始強啦，因為肉佢本身個質地，你一路攪嘅時候，佢嗰個黏力黏稠咁，佢就會加強。喺呢個時候，你就可以將佢搓成咧，就一個漢堡扒嘅形狀。你可以將佢圓少少又得，因為呢個我唔係夾漢堡食嘅，我淨係放喺個餐桌上邊，大家可以用刀叉鋸嘅咁樣。咁你就可以咧用呢個方法就整到譬如一個椭圓形咁樣啦。咁你就可以開始咧就用頭先我嗰個方法咧就開始煎啦，用較強嘅火咧就開始煎，煎完之後咧亦都轉呢個細火，咁亦都咧就係中間咁當然啦，你唔想佢淨係煎死一邊嘅，你咪反下佢啊咁樣，其實都唔使話煎相當之耐嘅，其實都係十分鐘左右嘅事情就應該係可以處理曬佢噶啦。好，然後咧就將你頭先就準備咗嗰啲嘅洋葱啦，如果你切片嗰啲你就可以喺呢個時候就尾嘅時候咧就繼續咧就炒香佢啊，同埋嗰啲香葉咧都喺嗰度咧就。攞一晾佢，調一調翻啲味。咁我頭先又準備咗藍莓噶嘛，你藍莓嘅作用喺邊度咧？藍莓嘅作用咧，其實就唔需要特別烹調嘅。不過我自己亦都中意咧喺個pan 上面咧就烘一烘，令到佢嗰個味咧會更加香，即係同成盤嗰個感覺咧會再 match 啲。跟住上碟嘅時候，你就已經有一個好靚嘅漢堡扒啦，然後有啲叫切咗片嘅洋葱喺側邊拌住。洋葱咧都要炒一炒，因為洋葱受熱之後會增加甜度，咁呢個就會令到佢洋葱就好食好多啦咁樣。跟住藍莓又由於烘過底啦，咁亦都黏咗少少嗰啲，譬如橄欖油咧，咁令到佢整個嗰個嘅香氣都可以提升嘅，咁你就可以整到一個咧就係法式嘅牛肉漢堡，仲係自制，成個過程都係自制，呢個滿足感咧。 我覺得非常之強啊， 幾正啊！ 正話歐講到話次次都煎窿有咩方法？我做一個快速嘅方法提供俾你嘅，你唔好自己煎咪得咯。 试下嘛，礼拜六日流流长，搵啲嘢搞下嘛。 咁啱啊，嗱呢个做埋小手工添， 好啊， 自己猜埋牛肉。 我的享乐时代。 昨日咧有个记者会咁啊，讲到咧就系一个新嘅活动啦。其实十一月嗰度嘅咁啊，旅发局咧就有份咧去到主力咧去到大力推嘅。咁系咩嚟嘅咧？咁样咁佢有三场嘅演唱会，咁分别咧十一月啊十八号开始啦。咁啊，其中咧个焦点咧，我啊放咗喺十一月二十号。点 解啊？ 咁呢个咧就系免费入场，十一月二十号当日呢个咧就系免费入场嘅。咁佢其中呢一场嘅演出啦，咁啊更加咧就系邀请到啊一啲嘅叫做学生。生嘅團體咧，咁喺呢度咧就可以有一啲嘅表演，咁啊令到嗰個感覺咧都相當之特別。譬如佢都擺咗出嚟噶啦，旅發局咁佢就話到拔萃啊，即係拔萃南書院啊、香港國際學校啊等等，咁啊都會咧就喺呢度有一個嘅演出嘅。咁佢哋就更加會加埋一啲嘅樂團表演啦。咁作為一個戶外嘅公開表演，咁同時間亦都會有一啲譬如韓國電影精選啊、奇怪的數學家。咁喺十一月二十號，咁係佢哋今次一連三日嘅演出最後當日咧，咁大家就可以上網登記嘅。 最要上網登記咗先。 係啦，要上網登記㗎。咁估計咧呢個免費呢一日啦，呢一日第三日咧就免费嘅时候咧，咁大家都可以就系支持一下本地嘅学生啊，支持一下啲乐团啊，咁同埋即系旅发局嘅活动，咁咁我觉得都几好咧，去到消磨下时间，咁plan定十一月二十号嘅时候，睇下你去唔去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越大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梁永忠，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